好吧，那课本第43页，你没有名字就好。好，这个题目刚刚在中堂下课的时候，同学应该可以先看一下的哈。那当然内容大家马上就讲解。我们来看43页、9页、6页，就讲说，贾跟乙在民国94年月间共同杀人，乙当了被宰，由贾官一起公诉，二审判决确定，目前在监执行。贾在监狱中逃命，后来在96年1月30号通气到案，然后就经贾官起诉，请问说引用共犯乙在他案件中，好、哦，在案件侦查中，以被告身份为不利于贾的陈述笔录，好，以及一审、二审审判。以被告身份所为不利甲的陈述笔录作为证据，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人，就是一个是甲，一个是乙，然后乙被抓，然后被提起公诉。好，然后乙被抓，被提起公诉，然后现在呢，哈，就是有两个证据，一个证据是乙侦查中的笔录，乙他自己。好，他在自己案子是被告嘛？好，侦查中的笔录。然后呢，第二个证据是乙在审判的时候，乙被告，然后不利于甲的陈述笔录。是乙是被告，然后在审判。好，然后现在呢？好，我们现在案件是甲，然后本案在一审审判时，经法院传唤乙到庭为证人。去庭后，由甲跟他的审认辩护人为反对诘问，然后乙翻供为有利于甲的证人。好，现在呢，乙在甲的程序中还有一个证据，这时候当证人，然后有拒绝。跟诘问，这个是不利甲，这个是不利甲，然后这个是利于甲。然后接下来呢，甲官主张起诉书所以你的陈述笔录有证据能力，然后甲的辩护人就说，前面两个笔录都没有拒绝，也没有让被告反对诘问，所以不得作为证据。好，请问你认为今天如果要用乙先前的两次陈述有证据能力的笔录的话，有没有什么法律上的理由？就代表说哈，乙哈在没看到甲的时候哈，都说对甲不利，然后甲来的话就翻供了。现在检察官要用的当然是这个嘛，然后被告的辩护人就是甲的辩护人要用的是这个嘛，对不对？甲的辩护人当然想说，那个有利于甲的乙的证词单要哪个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两个有没有证据能力，对不对？你这样听完就知道啦。乙在自己案子当被告，对甲而言就是被告以外之人，所以在甲的案子，我们现在本案是这个甲，我们现在整理的是这个甲，所以我们的被告是甲。那现在就是甲以外之人在审判外陈述，就在乙的侦查跟在乙的审判，那不就是甲的审判外吗？这是有没有证据能力？第一个是159之1的第二项，第二个是159之1的第一项，所以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个题目就是考成文法则，要问你有没有法理依据，其实这个题目就考成文法则。你找这道题目哦，有法理两个字。那请各位注意哦，这个题目其实题目很长，问题很少。就考成文法则例外，这题目没有别的问题，就考成文法则例外。他问你们法理依据，通常来讲，你的作答篇幅有一半是申论题。虽然说这题目是实例题，题例没错啦，可是他问你法理，所以你就必须要把整个申论的概念都要写进来，要不然的话，你就只有函数条文写答案，这个答案看起来不难呐、啊。好，你就说 OK 啊，反正在法官讲外面的时候，陈述所有证据能力，按这样就抓了。你要去讨论它的上位概念是什么？是传闻法则。传闻法则是什么？是传闻就是要予以排除法则。那今天有没有成文法则的例外？有，我们本案有成文法则的例外，因为有159之1，而且分别一个是159之1向甲官所为的陈述的例外，一个是159之1第二项是向法官所为的陈述的例外。好，那你第一个向甲官所为陈述的例外， 要件有第一个是要上牙关，第二个要件要检可性，对不对？因为他说谁有特定情况，哇，所以要检可性。然后呢，第一项要向保管所的陈述，对不对？可是呢，你发现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我的证据，你找跟法官讲，跟检官讲都有证据能力，那对被告来讲不公平吗？对不对？因为的确人家辩护也讲到说，哎，都没有让被告有反对诘问的机会啊。所以这时候就代表题目其实就是要让你加上达文西密码嘛，对不对？你可能要拒绝，然后要反对诘问。然后刚刚我跟同学讲到说，好像讲官所谓的陈述，这个一定要拒绝。可是像法官的面前所谓的陈述，之前要不要先经过拒绝？在这个部分的话，实务实受正反意见。但我建议你们啦，为了好记，其实全部都让他拒绝就好。而且你们翻到林俊宇老师也是认为这个要拒绝。林俊宇老师在他的文章里面，我们刚刚不是在东航休息以前，不是看林俊宇老师两篇文章吗？就这个题目的答案就是那两篇文章的集合嘛。因为老师一篇是1591第一项，一篇是1592第二项，啊，这个题目刚好两个都有，所以就放在一起写就好了哈。那我建议你们啊，虽然说这个地方实务是有争议，但是我建议你们还是要把拒绝要件写进来，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理由，一个要一个不要啦。好，所以你来看我这边简单的理答哈，就是你第一个你要先写条文，然后第二个你要做一个条文的评释，就是你要去comment这个条文啊，因为条文写的并不好。好，所以你看。第一个证据是1592第二项，向甲方进行所谓的陈述嘛。所以来看我们的条文评是在课本44页。好，那这个条文有什么不好？他知道命令证的制度建筑还会回来啦，我不要这样嘛。好，然后有关拒绝的问题呢，哈，我在44页下面拒绝问题，我有附一个德信检察官1643的判决，然后他的结论很简单，就是我有用自己就在底线的部分，你们就直接看。好，我有自己在家 underline。好，被告以为这人跟这样说，向小王所谓陈述原因法拒绝超规能力，就是书面讲的，叫拒绝。好，然后呢，有关反对结问呢，哈，就在15页这边有个指数年台上369号判例。好，然后所以简单的结论就是说，哈，你要向小王所谓陈述有证人的要件，必须是要先有不可信情况外，然后不叫拒绝，然后要有反对结问的机会。是我们自己再多这两个要件了，好，就是自己再多的达文西密码这两个要件。好，然后呢？那你在前案的审判中的陈述，这本案也是审判外，有没有证据能力？哈，在45页国字关湖山一样，你要先写条文，然后再写条文的评释。好，然后这条评释很简单，就是法官所问的立场，一样有架空的被告反对提问权，然后要不要拒绝呢？好，在这边的话，其实实务是有不同意见了哈，但是我们这边还是找一个认为要拒绝的一个规定哈。好，然后呢，有关反对诘问哈，这个一样没有概念了哈，就是像法官所谓的陈述，也应该让被告有反对诘问的机会哈。所以这个题目其实还算蛮简单的，你只要能够把题目的问题剖析出来哈，你就觉得这个题目并不难。好，所以通常来讲，有关证据跟强求，你只要能够把问题理清，其实内容都会比较简单。好，因为那些内容都是对你来讲不用特别去死背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回来看课本29页，我们再看。下一种的例外类型。好，我们来看课本29页。我想要有完整一点黑板，那你应该都超好的。其实这个只是跟你讲说，解题你自己在边看题目要边画图形而已啊，吼。就是先把一些重点先摘要出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考过像英文检定啊，托福。像就是现在不是很多学校，因为我知道我们班内应该很多同学好像是法研所的学生嘛。那现在不是很多学校毕业都是要有英文的成绩。那如果说你们现在都有在考那种英文检定或在考托福的话，你们知道不像有一些听力啊或什么的，他们不是要教你如何做摘要，因为他在那个他讲那么长，你听完以后再问问题，你根本就忘记他曾经讲过什么了。所以通常来讲，你并不知道在做摘要。那其实这不是只有你在学外文还是这样子哦，就是你们现在在做国家考试的考题哈，因为我们现在都流行题目书很长，所以你一定要边看题目都要把它的摘要抓出来，然后到时候摘要出来有可能是图形哈，啊，难道有可能是简要文字，你这样子你才会比较好分析，你才不会漏掉真点。好，就是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就同学题目上反复一直看一直看， 那我不想一样那么多字，其实你看个两遍跟看个十遍，你会有不同的想法吧？我们专心来想象，所以你要把它变摘要出来，你才有办法抽丝剥茧，你才有办法浓缩你的经典的答案。好，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在我们课堂上，我们已经练习很多次，应该是你们都渐渐熟悉。假如说你就像九六人去思考题，那个题目算蛮长的，因为我们印刷的字有比较小，你像国家考试那个字比较大，所以其实光九六人去思考题，听说那一年就是半面就是这一题。啊，然后说哦，题目那么长，然后还问你法理，这么多考什么？他是考同一法则啊，其实还蛮简单的那一题。你像那一块，就是这两个，是否一五九七一耶？他整题只考一五九七，怎么会难？然后那一题其实还蛮简单的。好，所以啊，我们哦，从上午一直到现在，重点是成文法则，然后去年一百年的律师司法文考试也重点也都在成文法则。那成文法则的原则呢，是159条，双方证据没有证据能力。另外呢，国家考试只要有例外，几乎就是爱考例外，有159/1到159/5，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先抽第一个159/1讲完了，它有分第一项跟第二项，对不对？第一项是向法官所为陈述，第二项是向甲方所为的陈述。然后呢，它这边条文要加前可性，不过我们要加上达文西密码，都是希望能够要有拒绝跟反对结问。所以只要找到159/1，你只要想到我们这些内容。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类型，159/2。159/2呢，请你看一下我们课本在29页这边哦。他说哈，被告以外之人，在检察事官、司法检察官、检察官调查中所为陈述，与审判中不符，先前陈述据照呈现特别情况，且为了证明他事实所必要，得为证据。所以主体是谁？跟谁讲话？跟检事官、司法警察、司法检察官所谓的陈述。然后呢，今天你的陈述跟他在审判中陈述是不一样的，要件是什么？真审不一致。不是，你第一个要件主体是像这些人，第二个是他发生了真审不一致的情况，但是为什么你要用他先前的陈述？因为他先前的陈述具有较特别可信的情形，而且为了证明犯罪事实所必要。因为他先前的陈述较可信，先前陈述就是这个侦查中啊，对，一样也是具有较特别可信的情形。然后他又多一个要件，你有没有？就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条文写还蛮有趣的？跟检察官讲哦，又比跟法官讲多一个要件，然后又跟检察官、司法检察官讲又再多一个要件，对，所以先可信，他现在又多一个要件哦，证明犯罪是否所必要，然后做一个必要性要件。那你一听，哎，那这条文要骂吗？要骂什么东西嘞？这条文不要骂，这条文要称赞。哎，真的，我说好，说这条文写得好，就是说前面两个写得乱七八糟，没有要件，就等于是没有任何的控管，没有任何的把关。现在他已经要件写出来了，而且它符合实际意义。那我们给他这个哈159/2，给他一个别称，给他叫做暗中出工。指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一个案件哈，着重在他先前初次的供述。他越早讲的话，可信度越高，所以我们要用。你看，审判中的话，这不是在直接审理原则下的证词吗？照理讲，你要用审判中的，对不对？真真审不一致，就代表说这两个不同，这两个不同。可是你要心知肚明，他先讲的其实是比较真。那难道你要去用那个假话吗？你不要嘛。因为你会知道说他开庭以后才讲的，或许有一些外在的影响，所以导致他讲的跟事实不符。你想用前面的，可是你想用前面，你苦无条文可用，159/2就是要让你用，是怕你没有条文可以用到的话，你这样子会乱判啊，你这样会误判啊。因为事实其实你很清楚，你只是审判中的证据，其实对你来讲，其实它跟事实是不相符合的。有些人不怕做了证据照跟你说谎。所以你要用他先前讲的，你要怎么用就要用159/2来用。好，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在29页下面有框框，就是我们有关这个条文的论述，我们用框框框起来。你看那个 BO 啊，正好就是那个条文它是肯定的， 然后理由第一个，他说因为先前陈述据案发时间比较清晰比较清晰，第二个比较没有受到被告干扰，第四个这人在审判期间又有到庭啊，你看他有真诚不一致，可见审判中有没有来，有来才有所谓不一致啊，有来才有所谓讲的不一样嘛，那所以你也可以在他来了以后对他侦查中的陈述去跟他去做一个对质嘛，所以你也没有侵害到被告的反对结婚权机会啊，对不对？他有来又是没来，你是没有侵害到被告的任何权利的，所以这个条文其实是被老师称赞的。那你说为什么老师称赞这种条文？其实哈，我们在书上还蛮常见的。一个证人，他一开始哈被叫去当证人哈，因为他也不是很清楚状况，反正他只知道啊，反正有通知书叫他，然后就去。然后你问他什么话，他也并没有多做任何的思考，或是多做任何的反应。然后呢，等到他做完话了以后呢，然后案件起诉以后，被告去阅卷，就发现他说，哦，就是这个证人哦，好呆戏呀。然后来就去找到他，啊，你知道有些人都会写恐吓信呐、啊，写恐吓信当然并不是用自己的笔写哈，因为剪贴报纸嘛，好，一个可以用剪贴照片抽下来，然后可能写给他，就说，那个哈，听说你太太在那边上班呐、啊，哈，平常都早上七点半去坐哪一班公车啊？哦，要跟他讲哦，哈、哦，那个行车要小心哦，哈、哦，而且你们，哦，国小四年级嘛，哈、哦，粉红色的书包很可爱啊，哈、哦，啊，记得啊，下课要接他回来哦，哈、哦，不要让他不见了。你看他是恐吓信嘛、哎？难不成人家是真的关心他太太跟小孩？就是，就刚好说，你当初敢作证我哈，你自己来戏啊啦哈，啊你还有家人嘛哈，纵使你自己不珍惜你的性命，你要珍惜你的太太跟你小孩性命。你想，我如果是这个证人，我审判的时候我当然就当供嘛。法官问，啊，这是他啦，这是哎呀，我那时候讲错了，真的不是他。那法官说什么不是他？哎呀，这是讲错了哈，他以我的罪为准。啊，法官心知肚明，真的一定有鬼啊。哦，所以那请问，那这样子的案件，难道你不想用他侦查中的程度吗？你是法官，你超想用的，好不好？因为你会觉得他侦查中才是真的吧？你看之后那个被告，两只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坐在后面看他讲的，就是看他讲的是不是对他不利？那他当然都不敢讲实话。所以这个条文其实还蛮符合实际的，有这个条文其实还是蛮好用的。好，所以这个条文是要被称赞，是要被批评的。好，所以来看在实验的哪个第一行，就第一行这边，在案中诉讼另外采用证据中的证述哈，要先第一个是要真诚不一致，然后第二个是先前的陈述具有特别可信的必要性。那你说好啦，那什么叫做鲜有不可信情况？好，在应知上第89点，那这边什么叫较有可信的特别情况？它规定在应知上第90点。哦，就是说你就是一样，你是审酌当时外部状况，哦，就是你要通盘考量的。好，就1592。然后接下来是1593。1593呢，哈，请各位看一下我们课本的30页。好，他会先说哈，这边谁讲话？一样是检察官、司法检察、司法检察官。然后呢，他的陈述是具有可见特别清晰，而且为了证明犯罪所有必要。但是今天不是真的不一致。现在是他没办法再来了，所以这个我们压个别称叫做证据难再现，好，我们叫难再现。所以一样也是第一个要件一模一样，你要讲的主体是检察官、司法检察、司法检察官。第二个要件不一样，刚刚是真审不一致，现在是有真没有审。主剩下侦，啊，既然主剩下侦查中的，啊，你不用这个，你要用哪一个？可是只有这个啦，对不对？刚是真审不一致，现在是有侦没有审了，然后一样也是要具有特别可见的情况，然后第四个，好，要证明犯罪事实情形所必要，其他都一样，就只差在第二个。第二个在1592是有真审不一致，1593是有侦没有审。好，然后那你说，那为什么现在证据没办法再来嘞？台湾说有这四种情形：第二次死亡，第二个是身心障碍、记忆丧失无法陈述；第三个是自由国外所在公民无法传达不到；第四个到庭无正当理由拒绝证言。好，这四种情形会导致证据难再现，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再获得他的任何的话了啦。好，你没办法再跟他找到任何的蛛丝马迹，然后再开他的金口了。好，那当然你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哈。唯一的证人死掉，就死亡。唯一的证人死掉，那难道你要让被告就这样子逃之夭夭吗？不行啊！ 对，哦，所以我们说这个证人他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我们当然是要拿来做被告游说的一个依据啦。哦，这个当然也是要斟酌，再把它拿来认定的。好，这就是这三种，就是你还是跟司法人员所谓的陈述，哦，纵使是审判外，还在司法程序中跟司法人员所谓陈述。然后一五九之四呢，第四个例外类型，他讲的是特性性文书。好，他说除前三条情形之外，下列文书亦得作为证据，前提是前三条用不到才可以用这一条哦。好，第一个是公务员制作的就文书证明文书，第二个是业务人员好在业务商务上用或者制作的就文书的证明文书，第三个其他特别可信文书。所以这种特性性文书呢，包含什么？公务文书、业务文书，还有其他特性性文书。用法挂一漏万，如果有公务文书、业务文书以外的，哎，也很可信，不能用，我们也怕会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都会有个概括的用其他。好，那为什么这些文书我们要让它能够用？好，第一个公务文书，我们来看三十页 B 的申请理由。其公务文书很简单，第一个它定位性高，你说嗯在哪里？好，卫龙书理书你应该可以找到。在 A 这边，第一个他证件性高，为什么？你要知道，像公务员多难考上啊，对，他要做错的机会其实还蛮低的啦。好，哦，然后而且说这个公务员哦，他做的事情，假如说你现在在这个单位任职，你反复都做的事情是一样。假如说你监错法官，你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嘛，看你没写判决吧。你不会监错法官啊？你明明会跑去国税局帮忙去收那个收那个报税资料吧？不是啊，你又不在国税局，公务员你在法院呢，欸。所以我们说公务员哈，你只要在这个职务，你就反复在做一样的事情啊，那这个资讯性有更高啊，就已经都变成 routine 了啦。好，然后第二个是哈，公文书可以做公开检查，对不对？我们政府行政公开化嘛。好，所以既然可以做公开检查的话呢，哈，就是说在这边的话，那要犯错的几率比较低，好，因为也很容易被检查到啊。好，然后那你们说，那为什么业务文书也可以变可信性文书？因为你来看哈，你来看那个三十页中间那个 B。通常哈，这种业务文书哈，它是那种记录的业务过程是不间断、有规律而准确的记载。好，而且它没有预见之后会被作为哈证据的伪造动机哈，虚伪可能性比较小。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因为你要重现数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讲别的啦，我们就讲资产负债表好了。好，这样跟他聊到被人取得这是怎么样，这样聊到他不是会有个资产然后负债还有个业主权利，他是不是平衡，就是一会等于二加三嘛，两边要平衡，这个你不是说是少不少平衡。然后资产我跟你讲，就我们这样讲很简单，对不对？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有什么现金啊、土地、厂房啊这些的。好，假设说今天有公司他有个那个不动产土地价值12386732，合理吗？假设一些公司它有很多笔土地，这价值真的会很高啊。假设说你就复制它，人家土地这个还算少，所以好，请问这个12386732，你在资产表上它只是算数字，它背后的资料呢，可是别的。啊，你更不要讲负债，好，就是长期负债、短期负债。假设说你今天这些负债哦是376273216，这样子有听到吗？啊，随便我随便举例啦。好，那请问你这些东西，这些负债会是一笔资料就是叫做376273216吗？不是，它可能会有一叠传票，那个传票你可能要算的数量可能是用箱子计算，可能是20箱，传票不是一张一张。就是类似，假如说你去银行汇款，你汇个3000块也是一张，你汇6000块也一张。假如说是什么3000、5000、6000张，你加起来是这样的，那传票不是有一整箱？你要知道，假如说以后你分到刑事庭当法官，或者说你当检察官，然后按你专门办那种职能案件，你要知道，一张资产负债表上面的证据，你所扣押到的证物是要用箱子房间数来计算。说啊，商务库我可能要3间这样子，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三个小房间来放这个账户，哎，没办法，这东西很多啊。所以如果你再给我增值会计师签证，张市长就代表他可能会有会计师签证，说啊，会计在哪里？好，在隔壁口啊，好，一样是我们系统，啊，几乎全国会计考上都是我们这种这高点补员出来的。你说会计师签证，人家签证出来这些东西是有多少查账人在那边查？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念会计哈，他们常常要去大陆要查账。夏天还好，别说只是热，冬天很可怕。我的学妹她念会计，然后她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然后她说哈，因为她被分配到的那间公司就是在大陆，然后她必须要几个月要去大陆查账，几个月要查一下，然后说哈，她说哈，很明显的四季分明，就不像台湾四季如夏，都是四季如春，你知道吧？她说哈，在大陆四季分明。热有够热，冷有够冷。然后说有一天冬天查账，12月，因为这个资产负债表，假如说它是年报，要那个月31号也要做出来，那可能11、12月也要查账。然后他说天气很冷，好，都已经是0度了。然后他说哈，那个厕所装到什么样的地步，就是不能说厕所，盥洗室，只不过厕所跟洗澡是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地方。然后说哈，那个水龙头打开来，你都觉得快结冰了。天气很冷啊，所以好像快结冰啊。然后他就说他必须要趁那个热水还出来，还没飘到空气那么冷的时候赶快洗。你很难想象热水一出来飘到空气马上会变冷，好，然后说必须那个一冲下赶快洗。然后我说问题是你洗又不是只是冲水，你说抹肥皂什么？他说抹肥皂那个塑料我不会，因为你衣服脱下来就已经很冷了，然后热水掉下来的时候又马上会变冷，你要趁机要赶快让那个肥皂要赶快跟水融在一起，然后洗干净了流下去。我说我真的很难想象他，然后他就说他也是一紧张，因为必须很快，你洗澡必须要在2分钟速度，要跟男生当兵一样，所以男生就 OK 了，因为男生有这种经验，你要跟当兵一样的用快速速度给他把那些洗完。他说他也是太紧张了，他说他那时候第一次冬天去大陆，不晓得是这种情况，然后一紧张手一滑下啊，肥皂掉了。我说肥皂掉了怎样捡起来？他说不是，他说下面是上厕所的那个马桶。我说你不是洗澡？他说同一间。然后他说到底还不影响吗？好像是那种类似像是那种沟渠，你们看到排泄物的那一种很脏。然后我说为什么你们公司派去查到你是住在那种地方？他说哈，因为你出差那个你出差的费用是客户付费。我说可是客户付费你去查到那边会让你住很高级？他说没有啊，他花钱请你去查到，他很讨厌你。哎，你可能很难想象，我现在后来搬到我们念法律多幸福，因为我们不是帮客户打官司嘛。我们假设你看像我们当初去帮客户打官司，客户付钱给我们打官司，然后说啊律师啊，这个案件啊，我要跟你讨论一下。有的时候你还可以跟他拿敲一点，还有敲一点嘛哈，那个身份证再打给我。然后他们那个是收客户的钱去查账，可是他们查账是对投资大众负责，就是这张资产负债表是要对投资大众负责，所以公司只要看到会计事务所的查账员一来，就很讨厌，因为他也不想被你揭露。然后所以呢，他付你，可是他必须要付你钱去查账啊，因为有些公司规模够大，他一定要有会计师签证的财务报表，他一定要有，就是法律规定嘛。所以这个你们大概知道。然后以后你们当法官讲的话，你不要以为你都遇到这种案件，以后你当法官一出来就是刑警的。他说最后一出来是当民警，没有，你一出来就要去进入那种判生判死的刑警。那你不要以为刑警做案件很少，跟金融涉及的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前不用跑证交法，你一定要跑证交法，真的很多，只是说是大金融还是小金融的问题。你涉及到金融啊、专业会计法、银行法，太常见了，所以你这个基本就是要知道。然后这种那会计师常常是人家付钱请你去举发他的那个不当的财务，他看你超不爽的，所以他就会安排我那个学妹去住那种很烂的饭店。我说这根本是饭店，都是茅坑，你的茅坑洗澡。他说对，就像你这么说也是对，都没到掉下去，天哪，就是环境不好，他头也不回的，赶快冲一冲，赶快走。肥皂掉了不能捡，你知道吗？我说我对对，平常讲不能捡。所以请问，人家给你这样资产负债表，所以你要知道，你做的东西都是人家辛苦来的，你爽的那支笔是多少人的辛苦？就有人在做塑胶，有人在做笔管，有人在做油墨，这个都是大家的一个累积价值而来的，真的是这样。所以你今天在你当法官、假官，你手上看到这张财务报表，你要知道是多少会计审查员他们辛苦不能洗澡去帮你换来的。对。 对啊，就是只有这种情形啊，要不然你们这些数据哪来的？就只有这张纸，你只看到这张纸背后是整箱的凭证哎，请问你怎么还原？哎，你真的以后当法官，你很白目，就说好啊好啊，人家质疑这个土地的价值哈，我们再去那个把土地价值拿出来，一整一重新建价，你最近变了，人家会计师都已经查过是这个价值啦，好、哦、啊，人家是商业专业的，我们就相信他，这叫业务文书，你怎么可能一笔笔拿出来对？你会笨到把那几箱传票一张张拿出来核对，那真的是傻掉了。哦，所以你说这种东西是不是直接你用资产负债表来替代那个原始证据？坦白说，这个是派生证据没错了。我们讲的派生就是那个传闻嘛，就是它衍生出来的。真正的原始传票才是原始证据。你会想去看这个东西，那才有鬼。所以你说为什么业务文书，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因为它数据重现在审判庭里面太困难啊！啊，再说难听点嘛，给你看你也看不懂了，这样吗？对不对？是我们又不是专业，好，所以业务文书本身，它如果做出来是这样的会计师先生的这样代表，我们就把它当成会计文书，你觉得 O 不 OK？ 当然要 OK。好，所以如果今天有人真的说这是代表背后的哪个数据有什么问题，那你不可能就是会计师签证，你直接让他有专业能力，这是 OK 的。好，然后呢，我们看国外一漏万，所以我们还有其他特别可信文书，所以你看在主页下面，像是什么，官方公报啊，什么统计表啊，什么技术学术论文等等的。好，那这些东西的话，刚才要做什么？上家谱，你总不会伪造你拿爸爸骂吧？好，对对，哇哈，是真的。对啊，我上个礼拜不是已经出差。然后呢，就是那个移民工会那个代表，然后姓施，我不知道哪工会，本来就是中山口的，然后姓施，然后后来之后，然后最近我们在那个到处在有些人就是，假如说有谁谁谁背景嘛，像我去年出差，小孩家婆婆就跟我们一起去，小孩家婆婆是个医生，他公公是医生，应该报纸里面都有看过，然后他婆婆一去，你知道吗？每个人见到他都不是见到王律师，每个人见到他说他是小孩家婆婆。然后我就看到婆婆很倒霉，因为婆婆根本都一点都不想让被介绍。然后可是那些大陆人，他们说：“哦，我知道你媳妇。呵呵”那媳妇在大陆的那个综艺节目也是很红吧？边，然后就是大家都要找那种有头有脸的来介绍，然后叫到我，哎，拍谁哈？就不好意思，我们祖先还是亲戚都有名人，然后就直接介绍我这样子。然后呢，啊，然后今年我们有一个律师姓石，然后呢。他怎么跟大陆人介绍让他好记？他说他是个施琅的后代。施琅应该我们都知道啦，我们大陆人知道吗？你看，那小孩他们知道施琅，他就想施琅是谁？就之前呢、啊，就是那个，哪个集团啊？老爷集团是有个饭店的老爷集团，然后那里面不是有个总经理，就之前也接受过财经的那个专访，他说啊，现在出来工作那种青年尾巴的那种青年，就是像你们这样，就是你们现在毕业应该都是75年是以后，就是大学毕业比较多都是75年是以后的嘛，哦，75年是到80年是中间，应该只要说你是在要跟出来，应该大概是80年对，然后现在出来就业都是那种青年的后端班的。然后呢，就常常有些语言会有代沟。他就举一个例子，他就说哈，就是有一次啊，哈，就是有一个那个客人哈，他们不是饭店服务业，然后就是有一个住房的客人就说啊，我姓詹。然后后来之后，那个就帮他办身份证的小孩说哪个詹？他说啊，詹天佑的詹。然后后来之后，那住房的人就说詹天佑是谁呀、啊？然后后来之后写给他看，他想说，就这个詹啊。然后说，哎呦，我知道，就是詹姆士的詹，是吗？詹天佑不知道。那在讲詹姆斯，我想说詹姆斯这不是英国，他周围有一个名人叫詹姆斯吗？这詹姆斯不就是个这样子？然后不是我们自己要写中文，把它写詹姆斯。你知道现在小朋友真可爱，你看讲詹天佑，哎，你们跟着讲詹天佑，詹天佑是谁？他说，哎呦，詹姆斯的詹吗、啊？我想说，啊，詹姆斯的詹詹还是太有趣了，还是你们讲的是那个什么詹姆斯小堂？就有一个日本才，你知道吗？陶瓷跟一只狗，反正就想说啊，这詹姆斯的詹，就真的会有时代代沟啊。詹姆斯的詹啊，买烟买，我就听得懂，不知道哪个詹就好了。詹天佑不跟你有詹姆斯之争，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想啊，假设说你以后在当秘书哈，啊，你脑子你要怎么样让人家印象，你就搜寻一下你们家有没有百分之十人，就上自我介绍，啊，没有你，没有你不要回去怪你爸妈，你怎么那么没名，不要这样子哈。就是自己能力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只是说，如果说你要去找一个比较好记的话，当然是会让人家印象比较深刻。就我有个朋友，他叫临时工，现在已经叫时工，然后就大家都说他永远无法过正职，因为他永远都是做 part time 的，就是永远都无法做正职的工作，因为你永远叫临时工。哎，结果他像一进去所里面所长都认得啊，太有趣的名字了。就是永远都在做打工。好，然后我们来看三者而已。好，所谓特性性文书呢，哈，我们在有一些实务见解决议要做，像什么诊断证明书，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书都是特性性文书。但是哦，这边的话，有的时候实务跟学术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像学术说特性性文书哈，它必须是不能够预见未来诉讼使用的。哦、如果你是为了个案性质或是未来要作为赠送使用的话，就不具备这个特性性文书的要件。所以我们说好，这个特性性文书必须是要例行登载的。就像是你说财务报表是例行登载嘛，你几月就要做一个财务报表，这是固定的。好、哦，这个才叫做特性性文书。好，那你说什么叫例行登载？它必须是要例行，不是个案。就是你说只是为了这件事你才去做，哦，那个就个案，那个就不例行。然后第二个呢，你要非预见诉讼使用。所以像有些东西有争议，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诊断证明书就是有争议。其实我们念法律哈，要有一点基本的常识。这个当然并不是说你先天要会，因为常识一定是你后天社会经验的累积。所以我们才会有人说，你念法律你要有一点社会经验。所以实际上有些人会说，哎，假如说我年纪比较大，念法律不知道适不适合，我必须要坦白跟你讲，超适合。因为有人生经验的人再来从事法律职务工作，会很适合。这是事实。那你可能说啊，那这样的话，那我还是先不要考好了。你别上，你年轻就有个接触，那你不更幸福吗？对，你从现在开始你也可以累积啦。只是说我们坦白说，有些东西就是人生的经验，那你就必须要一直去充实它。诊断证明书跟病历这应该不一样，这应该基本大家都知道。哦，再说有些还是会觉得很难想象。病历是什么？你就去看医生，医生他不是会在他的病历记录上，他不是会写他的英文字，啊，医生的英文字一到小二你看不懂。开错药你也不知道，然后人家不是说手术房的医生也要戴口罩，为什么？到时候医错了你也找不到当戴口罩的那个医生，这一定是笑话吧？你应该不会笨到相信你，医生他会笑名字啊，怎么知道是谁？总之医生那个病历绝对不知道是谁。好啊，戴口罩是为了卫生的、啊、哈，绝对不是为了怕被认出来。他这一定要记载，这一定要例行性登载，只要看病他一定要例行登载的。那当然。现在的病历，那个现在的病历，因为电脑化，所以很多医生他会直接打在电脑上面，他还是有在批病历啊，他还是有在批病历。批病历，好，什么东西啊？批病，好，就像我前天我就跟一个朋友讲说，我真奇怪，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很多同行都说我们要随时 uncle， 然后后来之后，我朋友跟我说，你叫 uncle， 好，然后说那个是叔叔吗？不是，我说叫 uncle。是我英文不好，难怪只有一天不懂信息。我说 uncle 啊，这医生不是说二小时 uncle 的吗？我说对啊，那医生要我什么医生要？然后后来说我朋友还说什么叫 uncle？ 我说不是 uncle， 是 uncle。PDD 好，就要把它登载进去。那诊断证明书跟 PDD 不一样哦，我们就诊一定都有病例，医生一定要帮我PDD。那诊断证明书，你特别申请才有。只是一张100块、200块、150块，你要看每个医院的经费不等。然后它上面呢，他会跟你讲说哈，是什么几年几月的就诊，或者什么几年几月到几年的住院，然后什么病前状况什么，这要特别申请才有。不真的，我们实务上说诊断证明书是特定性文书，可是学界的医生说不是。他说你想想看，诊断证明书 讲到都是两种目的，第一个保险，第二个告人家。我没事生病，我去看了诊断证，你都告诉我自己病得很可怜了，然后整天告诉我就说，哎呀，很可怜哦，我怎么变成这样？不会吧，这叫买药命用的啊，要么就是要去跟保险公司说，对，我生病了，我要去理赔，要么就是要跟对方讲说，哎，那个把我弄成这样，我要告你，就不都这样吗？所以诊断证明书在实务的意见认为就是证据性为主，你看我们的高等法院签这个，可是学界的意思是说，诊断证明书跟病例不同，同样是医生做的，这我们知道，可是病例是例行增长，因为它不是个案，只要就诊就一定要写，而且病例又没做，一定会有，还要送诊，反正他一定要写的。可是诊断证明书已经是个案，你特别申请他才发一张给你，而且你都可以预见他要干嘛，是不是？不告人就要去要钱，我不是这样吗？哦，在这边的话，你会翻到说，这边其实就会有一些实务跟学界看法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结束呢，还有第二段，就是说哈，1594不可以把征询笔录放在这个条文里面过去进来，为什么？你说啊，笔录是公务文书，所以笔录通通都可以变成自己传法的地方，我说不行，你笔录你要乖乖的去用1594到1593，对不对？检察官的你要用1594第二项。检察官是吧？检察官的，你要用1594跟1593，你不要想要用1594，然后笔录通通都是公文书，都不知道把公文进来。所以学者的意见认为说，诊断证明书、调查报告、检查证据笔录，这个不是特意去说。我知道有些同学会想要用纸背的，就是哪是哪个不是赶快背下来。可是我跟你讲，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知道他的分析的要件在哪里，然后再去针对你学者再去做分析，要不然的话，你说像是学术跟实务自动矛盾，你根本对不出一个标准答案。 对， 我真的考出来，你就只要做一张就好了。好，然后我们再看30A下面第五个例外，同意跟你这个例外，好，第五个例外。证据是一个传闻证据，照理讲应该是要被排除掉，就是传闻法则则是传闻证据要予以排除的法则，照理讲应该把它给不记得掉。但是如果说当事人自己都不 care 的话，好吧，我们就照样拿来用。所以你来看我们这个同意的例外，好，在32页这边，1595第1项哈，它是民事同意，他说这个以外证据在审判的程度，虽然不符合前四条规定，就1591到1594。然后经过当事人在审判程序中同意作为证据，法院就审酌这个有罪成分、重病成分、构成情况，认为适当的话，以得为证据。好特别，因为我刚刚硬要等他讲完才可，就咳嗽有点久，不好意思。好，然后第二个是民事同意。好，什么叫民事同意呢？你看哦，他说当事人在人辩护在法院调证时，知道有1591项不得作为证据的情形，没有在言辞辩论前声明异议，视为同意，所以不反对代表他 OK。所以我们这边有民事的同意，还有民事的同意。好，这是比较特别的啦，因为一般来讲，同意法则要他民事的同意，很少说不反对就当你可以接受。不过我们常常就这样出去。所以以后你们开庭就是要注意一点，像就像有的时候法官他在提示证据，然后他就要问说，辩护人证据有没有证据能力？然后碰到我们的作业习惯，哈，就是有的时候开庭的时候会有点放空，好，因为大家都很累，然后开庭就有点放空，尤其是提示证据都有讲，然后到法官会说有没有意见？然后他会说辩护人没意见，没意见，检察官没意见，没意见，然后全部的证据都没意见，这个就是同意。所以你后来如果抓到有哪一个证据是传闻证据，你说这个传闻证据没有归能力，那拍的你当初说没意见的，他说你同意的，没有意见就代表你同意，我们的条文是这么说的。所以有些时候哈，你可能当检察官就还好啦，就是你会觉得说啊，当检察官常常没意见好像也无所谓，可是如果当辩护人。你一旦没有意见，这个证据对当事人不利，原本是可以排除掉的，会变成他有罪的依据。好，当事人担心当事人会来提啊，所以当事人说：“哎，这个事情怎么没有帮我把关？你怎么会说没意见？啊，应该有意见的。啊”那你又不好意思跟他讲说：“啊，拍审那个时候我已经空掉了，放空了，两光去了。啊”好，所以说你的两光这个证据就变成是我审判的有罪依据哎。哦、啊，所以要特别小心哎、欸，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特别，你没反对就代表你同意。 好，然后我们来看下三页中有个七哈，就是文字论述。通常哦，我们课程已经超过一半了，应该大家都知道我们上课一个习惯，我通常打得很完整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自己看 OK， 然后我上课就是口头叙述一下这一段的重点。好，当然我不会逐字逐字跟你讲说啊，第几行开始用得来。好，那这不是很了不起吗？怎么会这样？好，你都那么聪明。好，所以话我打得完整，我就不特别说。好，所以我会特别做的状况是有什么体系图书，总是有流动的地方啦。好，所以都要请你们见谅，因为我们上学生很有限。好吧，那在三页这边有个七，同一个句子。好，那这个同意呢，指的是什么？有两种说法，一个叫做放弃反对结论全说，一种说法是赋予证据能力的说法。好，那它区别的标准，你说啊，这两个有差吗？有，它区别很明显。你之后可会反悔，想要再请人传唤证人再来问。如果你是采同意的现实资产，放弃反对结论说，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再把人家转来问，因为你是放弃反对结论权。如果你觉得同意的事情是要直接赋予他证据能力，那代表你并没有说你要放弃反对结论权，有证据，可是你还是想要把他叫过来再问一下下而已啊。好，那这时候那就可以再把他叫过来问话。好，所以放弃反对结论权说跟证据人赋予说，它的区别就在于说，你可不可以之后再主张传唤证人到你这里问？好，那上面我帮你讲他就是不行，那边讲清楚就是 OK。好，那你说那到底我们采哪一说？如果是立法理由是采放弃反对结论权说，如果你看依行注意事项第九十三点，它是采证据能力赋予说，所以都有。所以这就是一个争议啊，我在说这是一个争议。好，就是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来看，好，那这个同意可不可以不条件？好，当然不行。跟法院还有不条件，好，找死，好，对不对？你都同意了，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哈。你不要说啊，我同意，但是啊，加个 but 哈，没人理。好，所以同意是不能不条件的哈，一旦同意就同意了。好，那这边有关一个依行注意上在第九十三点，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被告以外证人在审判外的原则说明程度，虽然不符合刑诉法159条1到159条刑责规定，但当事人在准备刑讯或审判其实仍然以原则书面明示同意作为证据，法院可以审酌证据作为准则，情况都在适当情形之下。像是什么？像是取证过程没有瑕疵啊，好，还有跟该事实的关联性证明力也蛮高的啊，我们就直接赋予他证据能力。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就说这个同意叫做赋予证据能力，就从这一句话，好，要不然的话，其实条文你也看不出来。”然后这个依行注意第九十三点有个很大的重点哈，这里我要看，因为这个好像在不知道哪一年的什么考试有考到哈，很细的哦，这个有考到。他说，继续说审讯案件请确认性要求，如果当事人在准备程序或审判程序民事同意被告以外证人在审判程序作为证据，然后一表示又没有瑕疵，不宜准许撤回同意，所以这个同意原则上是不能撤回，原则上不能撤回，但是有没有例外？你看它有个大。他说撤回符合下列情形，不在此限就代表可以撤回。所以依据我这个同意，在依行注意事项第九十三点，你可不可以撤回？原则上是不能撤回。啊，有原则常常就是有例外。原则不能撤，例外就是可以撤，不过可以撤有符合的要件哦。好，请你们看一下，他说符合下列情形不在此限，第一个，好，尚未进行证据调查，第二个，对照没有异议，第三，法院认为撤回是适当。这个你们只要在上面划线应该就可以了，未经调查，然后对方没异议，然后法院认为他撤也 OK， 法院认为是的。好，那原则上来讲哈，我们的少年法的重点就是在159条1到159条15，很搬到这种课程中几乎都在讲在159条1、159条15，所以你要把这些理论的操作要把它记熟。好，那我国对少年法的评价哈，请您看这本单一第一页。 我们早期为什么要把中央党的纳加尔国立法制度里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想要处理被告的真实性质问题，是想要用被告侦查中的陈述。但是呢，林爽老师他就特别留下来，然后他但是我们这边有把老师的评论有加的黄黄，林爽老师说这样的问题就卡在这里啊，中央党的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如果要去解决被告跟具体的问题，跟双方法则刚好在处理被告以外之人，好，那刚好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好，然后第二个哈，你主要跟他说，这些成员跟双方法则会有双头马车的情形。什么叫双头马车？拉锯战。好，他说哈，今天如果是传闻的证人亲自出庭，说真的，对这个传闻的来讲，他有直接嫌疑。好，然后但是呢，他又是传闻，好，那传闻证据又要把它排除掉。好，这一阵子的话，你主要说，那这个问题你也不能够说明啊。好，还有被告自白跟证据笔录，你看被告的自白，因为是被告的陈述，所以他不是传闻法则管的，他传闻法则有限能力啊，因为在传闻法则里面，被告陈述没有必要被排除掉。但是呢，在直接证言的底下，这个又是证据，又不是在刑事证言原则下，哦，又不是在法院原则原则下，就这个要被排除哈。在这边的话都是有矛盾。好，那但是老师比较细的争执啊，我想国家考试应该不会考这么细的评论。然后第三个哈，台湾证据排除原则跟容许例外，立法目录严重不足。老师在这一点的话特别讲到说，好像是第三人在司法程序里面所谓的陈述，在这边其实规范的并不妥当，原因是因为在司法程序里面的陈述写这么多，然后在司法程序外的例外规定，义务者知道义务者住却写得很少。好，在这边的话呢，你会妨碍真实发现。好，然后呢，哦，我想在这边的话，我们可能后续哈，就是要讲到那个称呼心外，你会比较有那个，你会比较有感受啦。不然的话，这些都是学者的评论。好，然后陈老师有他自己的意见哈，那你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直接来看下面这个车祸心外。好，就通常来讲，我们刑法嘛，很多老师他们在举例案例来讲哈，他们都会替这案例取个名字哈，就是心理心外。好，那这样的话，那当然你也会比较好记。好，那这案子是什么呢？他说哈，甲因为车祸送医院急诊室，血流不止，可是有意识。这时候乙也因为外伤进入到医院了。然后甲看电影就说，哎，就是他骑车撞我的，然后是丙有偏见。好，第一个，如果乙被起诉，丙指诉，那个丙说你传述甲指诉的证词有没有那能力？我们说没有，为什么？因为丙他是传闻，他是听甲这么说啊。那你要问说乙有没有撞甲，那你要叫甲起来吧，对不对？好，然后第二个问题，他说甲伤势的话，如何出现死亡，心有没有痛？就那种临终证言嘛。好，那我们说，哎，说这真的其实可信度很高呢，真的很高。临终证言这可信度非常高，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都快死了，应该不会说谎。哎，这句讲白话有点难听，这是什么意思啊？都快死了，他不会说谎，所以临终证言我们就可信度非常高。好，那下问题啊，临终证言可信度很高，可是却用不到啊？为什么？你说不是有个证据难看戏？好，那太好了，对不对？有个证据难看戏，但是你有翻到？我们在讲专法的例外都要符合这些要件，对不对？的确有真没有审，因为后来死了，然后呢也非常可信，然后为了正判之中也必要，这都 OK 都符合。他卡关在最前面那个要件啊，你说啊这点点点是什么？那就是他啦，一模一样。临终证要跟谁讲证据难耐性才可以用专法的例外，把它变成有证据能力哦。原则没有，例外才有。我们现在不是要用这个临终证言吗？可是这个证人死掉啦，他审判不会来啊，所以他侦查中的话就变成是传闻法则啦，变成传闻法则原则不能用，可是我要用啊，所以我拼命去想有没有例外啊，啊我拼命去想有没有例外，我现在唯一想到这个人不能再来，就证据难再信，然后想到例外又是义务者之三，可是你知道吗？他要跟谁讲？要跟检察官司法讲，跟司法长官讲，所以依照像这种临终证言，我们说你要死的话呢，不能去找医生来去急救你，反正都要死了。你就干脆去找警察，你警察不会依我，可是你跟他讲话，最后警察再帮你找出有证据能力啊。哇，就是为了让这句话有证据能力，跟你讲不要去找医生。所以你知道这个生活经验，老师这个老师文章，他就要解释这个问题。他在医院里面最后一口气终于讲出来了，然后我就听到了啊，你说拍谁护士，你是检察官，你是抓警察，你是抓警察官。所以各护士讲没有屁用的，哈、哦，这一直这样，好，所以很怪啊。所以我们才说立法命令严重不足啊。你这种临终证言很常见的，你哪个情况可以用到，用不到啊？好、哦，就怕他说自己快要死之前要赶快去找警察，不能找医生。 啊，怎么办？台湾用不到啊，我们就找雷克西用啊。所幸我们其实说法还没有禁止配对，所以你充其量只想到雷克西用。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在三十五页的四关或二这边哈，第三行这边。好，所以老师在他课程上里面老师讲到说，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只好雷克西用用手之战，因为用手之战你不能直接用，因为要件不合适，光主体听话的那个是不对的。所以你就只能用雷克西用，至多只能用雷克西用。但是雷克西用又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好，所以老师说这个应该还是要修法，要把它明文规定起来会比较妥当一些。好，然后哈，三十五页下面有这个框框哈，被告以不外自然在检察局所做的笔试结果有没有证据能力？然后实务有很多说法，不过这两个就是说后来都被推翻哦。我后面有附那个推翻的那个判例。然后呢，你看学生说这个违反职业性原则，所以没有证据能力。然后呢，我刚才讲的这两个逐渐被推翻的那个决议哈，是在后面三十六页里面。92年第五次行会议推翻40年台上第1203，然后92年第九次行会议推翻40年台上第1000。好，它是不在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些十五点都会有争议，像我们说这个情况应该可能就是能力比较小的，所以这个就请你们再看一下。然后后面转法则另外一二这个都讲过了。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40页这边93年律师。好，我们再看这两年考题，93年律师跟40页93年律师考题，我现在会表示一下。我刚才楼下叫的遇到你们的温才大老师，哎，跟我在讲你家是不是突然遇到总复习，就喜欢帅哥的课，就是他现在有在弄总复习嘛？哎，啊，不是隔壁，啊，不是我家隔壁，好，因为我刚才有问，好，他就是那个东方下课的，我说啊，随便是你，不好意思，就是我刚才说，你看隔壁在玩，好，我们就要去上，然后说没有啊，因为那我上课品质差，这应该是我对你们比较不好，你上课品质不好，硬要我要上下去。然后呢，然后啊，我就聊聊聊，然后就聊下来，我就说，然后聊要赶飞机，然后因为他也是台中出差回来，我说现在，然后啊，我说我等下跟他去，然后后来就他跟我讲说，我说张焕，那你是那个就是那个今天走了一趟嘛，我说没有，我今天上完，反正我今天两趟要上完，然后我说那你到底几点回去？我说我6点要到机场，6点到机场，你现在在上，就赶，就是给他赶下去。我有一次坐飞机，就是假设，就我忘记那天的时间，就是假设说是9点20分登机好了。然后我那一天我9点10分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晃来晃去，因为我觉得上飞机那个位置小小的，我觉得很痛苦。然后所以我都习惯，反正还没起飞嘛，然后10分钟。然后那时候就是假设说我是那个，因为我们都要进登机门啊，然后假设说我是 gate 第7这个登机门好了。然后反正我就觉得你说我在旁边晃来晃去，然后后来之后我就看到那个地勤那个地勤，他就问我说：“请问你是某某某？”我就想说：“对有你吗？”然后对，我说：“又有没有？”我说：“对啊。”然后说：“快来过来，就是你。”我说：“我说还没吗？”然后想说：“真好，这班飞机每个都提早到很准时。”我没查，我还有一个乘客，就是他已经。已经到机场了，因为都有我那个出关的记录，可是这个人还没上飞机，都跑去哪里？然后看到我还在那晃来晃去，说你是某某某，我说对，然后他就说你赶快上来，飞机都在等你。我说还没，然后想说哦没有，你刚好这段小时，我知道不早了。然后我就想说你好丢脸哦，然后可能想说怎么会有人最后一刻还要上飞机啊？对啊，然后所以像我每次。就是我只要跟同事约，然后就假如说我们要出差，然后啊我跟同事约，然后我就跟同事约说，哎，假如说是8点飞机，我说哎那，然后我说哎那我们就差不多6点50在机场，他说8点飞机不是要提前2个小时，我说提前2个小时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提前1个小时就好了，哦反正我们1个小时这样冲进去，哦刚好，哦就没等到， 你每次都这么紧张，连坐飞机你都不怕。我说你人家坐飞机好像会懂我们，结果实际上会干掉，这到底是谁？没有知道，我只是没有特别达到而已啊。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要提前两个小时？因为像假如说像你出国旅游，你一说不是两个小时之前到，你不觉得大家都没有发呆？对不对？其实他们根本就不过你要看啦，有的时候人很多的时候，像你暑假期间，或假如你们寒假期间有出去玩或什么的，当然要提早，因为他那个他要进出关啊，要挂行李都很久啊。像我平常出差都忙死了，人多，人们实在谁理我们哦？所以这时候我想说，应该还好来得及哦。对，好，我今天还要这样冲过去，然后对那个隔壁温台亚老师吓坏，他说：“学姐，你真的很敢，那你不晓得是不是双关语？”他说：“很敢。”啊，你也很敢，你也很敢，要是硬要把这个撞完，我说这样算麻烦，要不要飞机没做到，很紧张，感觉不知道我也开心。好，我们来看好犹太历史哦，你看这题目也很长哦，因为都很长的题目，不要怕哦，赶快找第二点吧。好，他说某天深夜，还真的很晚，然后呢，被害人讲哦，在他时常光顾路边来吃宵夜。突然之间呢，好，一名头戴全罩式安全帽的人急着靠近甲，趁甲没注意的时候呢，掏枪距离开了两枪，加速远离扬长而去。甲失血过多，送急救，宣告不治。甲方认为说，吼，这个疑犯罪嫌疑重大，就以杀人罪提起公诉。有下列证据，好，来了，第一个，医生 A 所撰写的急诊日志编号 X。病例嘛，哈，急诊日志就是例行性登载的。这个你要有个基本反应度吧，对不对？你讲到这个，应该要能够想到说跟法律有关了。然后呢，他记载什么？甲的伤势跟医院急救措施外，还写临终证言说要找乙报仇。所以哦，伤势还有临终证言。哎，国家考试有考到临终证言喽，应该不应该要来喽？好，然后第二个。有警讯笔录歪，载明说路边摊老板丁说乙跟甲曾经在案发前有吵架，然后乙还叫甲要小心一点，乱喊话，所以这是警讯笔录歪，有路边摊老板。路边摊走奔腾。要不要写什么多少字啊？路边摊，路边老板 B， 好，他说，两个人有在那边吵架，然后你要叫甲小心点。然后第三个证据是什么？他说哈，证人 C， 他说我的朋友 B 看到你隔天骑车丢了一包东西，发成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好，就证人 C。他说我的朋友丁我看到你在河边丢一包东西，然后第二个他说发生是见不得人，如果也要分析看这里头谁在你知道。通常一个题目有好多个东西，然后要你一个一个的去分析。去年的考试也是有这种考题，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这种考题 的形式非常常见，就是一个故事一篇叫你自己写。所幸呢，这个故事它有个共通点，这三个东西有个共通点叫做考传闻法则。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重点？它是考传闻法则，所以我建议你们就核心是一个传闻法则的概念。好，所以呢，你来看字节下面哈，什么叫传闻法则？好，传闻的定义，好，你知道会写条号就好，一五九。就被告以为这个什么案子会陈述是不是传闻吧？好，那你就写一五九。然后类型呢，我们这边有文书，有人，对不对？所以类型有传闻的书面跟传闻的证人。好，对，类型第一个一五九嘛，然后第二个传闻类型有传闻的书面。跟传闻证人， 好，你可以透过别人转述，也可以透过文书来转。好，所以这个都传闻啊。好，这传闻法则不是只有公诉证据哦，传闻证据有可能是非公诉证据哦。好，就这个题目两个都有嘛，所以你要知道这些都传闻。然后为什么传闻证据要排除？哦，这个简单说一下，虽然说这个不是本身的重点嘛，哈，所以你简单说可以啊，这篇幅不要写太多，好，简单说一下就好。那重点就在下面这三个证据的分析啦。第一个，记载事实是 X， 上次记载是什么？内隐性增长，对不对？哎，你急诊要写急诊日志啦，哦，这不能你都写，所以它有什么？第一个就是特定性文书内隐性增长。而且这个没有用预先个案使用吧？没有啊，很可能人家来吧，就是要写急诊日志啦，都不相到，你还是要写啊。好，那临终证言呢？你这件事是不是也写临终证言了耶？临终证言算是急诊日志该写的东西吗？ 不是， 应该不是吧？正常来讲应该不会写这个东西。好，对，这个是非例行性增长，对不对？那你就想啦，那怎么办？你现在唯一想到的，如果一五九七四用不上，你会很想用到一五九七三，是不是？证据还在先，因为你中证研究这个证据已经没办法再回来了，你会很想用一五九七三。但是很遗憾的，他就跟刚刚那个案例一样，刚刚老师文章案例是找护士，他向这个医生讲，让医生听到。好，不过你看这个医生不是检视官，也不是司法检察部抓检察官。好，如果这个医生同时有这些症状的话，那才是太棒了，可是没有。所以一种看你用不到，你顶多就是类推使用，至多好吧，至多就类推使用，至多，因为一五九四三你无法直接试用，因为连听的对象的主题都被条文束缚。好，对面老板丁，他说什么大吵一架，你还在讲绕架很好，你要去想，他在哪里说话，在丙群说话，这个审判中陈述不是。所以它是传闻证据，传闻证据原则一五九要排除，无证据能力。例外，看它有没有一五九之一到一五九之五。一五九之一有分第一项跟第二项，其实我这样理解哦，没办法那个把思考逻辑的人讲，都可能乖乖的把它讲出来。一五九之一是跟法官甲官讲，这个题目就是说在警察局，所以你不用去分析一五九之一，对不对？一五九之四是特定性文书，我们说特定性文书你选择比如说是公务文书，不你这个公务文书不可以用一五九之一把它抽出进来，对不对？不行。啊，题目有没有跟你讲人家被告同意？没有说同意啊，所以这个题目可能比如说是分析一五九之一或一五九之三，对不对？就是你跟检察官司法检察官讲，你顶多就分析这两个。一五九之二叫什么？真审不一致。啊，今天审判中又没了，今天审判中叫他来啊。一五九之三讲的是什么？真命难在性。啊，老板死了没？请问你的错老板死了？好，这个老板真倒霉。好，就是你不用特别去讨论说这个老板是不是什么死亡啊，什么自由国外啊，好，他如果出国，那那个路边摊谁经营啊？啊，这个就跟我们那么不会看新闻一样，公买的豆花粉，他生病了，豆花没有买。啊，这个他一百零一岁了，那豆花哎，啊，最近生病了，从三月生病到现在，啊，我都根本看着我新闻，可以，就是啊，你看人家那种，就一辈子都卖好吃的豆花，然后现在生病也不能买，好，对，他都不出来，好，希望他病好出来。啊，我们在讲的是这个路边老板，不过人家没有买在去哪，人家活得好好的。所以啊，既然你没有例外嘛，他也没真诚布置啊，如果要让评委员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怎么出国之类都没有，所以那你就想，那讨论完以后，哎，啊，那还是回归原则啊，你没有例外不就回归原则？那的确这个警情笔录是没有跟你有没有，哎，你不要以为什么都要有条文法则的例外，没有例外就回归原则。好，那这边 C 说 ，B 告诉我说，乙在案发隔天有一包东西丢到河边，感觉好像是丢掉什么是血衣、凶刀之类的，还是什么丢掉什么枪支之类的。好，那下问题啦、啊， 是谁看到？谁目击？第一，因为它是原始证明。我代证事实就是这一块，所以第一是原始证人，第一是什么？是强文证人。所以这边的证据用159原则没有证据。八成是什么见不得的东西？这句话，其实这个题目有个很大的重点。刚刚我特别没有说，可是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发现到，题目倒数两行，他问你，请问你是乙的律师，请问你对证人哪个意见？所以你要去推什么？你是被告律师，你要不推证据都不要用啦。难不成你要搬石头砸自己脸？哎，你是法官，好、哦，我也是公益界的代表，我的被告该死，好、哦，我请你拿来判他死刑。好，到时候人家就解除了，而且还告你违反律师伦理。好，你这样不知道靠伦理，所以你是辩护律师。尽可能的去找出证据，不要用嘛。好，请问八成是见不得的东西，多少讨论？请你们翻开你们宣传160条，证人个人意见推测之词不得作为证据。八成，请问你知道是八成、七成五、七成六、七成七、七成八吗？不知道，哼、嗯，你还知道是八成哎、欸？哦，那我还九成。好。这个就是叫客人意见推测之词。你怎么知道那个见得了见不了人？搞不好人家觉得这个非常见得那个见得了人啊，就是不得做证据。所以你今天你是律师，你要说这个没有证据能力，这个回归原则没有证据能力。好，内心真感当时我们不怕你跟呢、哦。他有受伤我不否认，不过不是我当事人犯的。啊，这个临终证言，你说要被推适用吗？傻乎乎的才被推适用。我就是要他回归原则，我干嘛那些字用？所以你可以去讨论呐，但是你是律师，你就说这个没有条文法则的例外，所以这个也不能用。那留到后来只剩下当事的病例可以用，那或者说当事的基本病例可以用，那个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假有受伤到死亡，这个我们不否认吧？你总不能说人家没死啊？你看就是受伤到死亡，而只是说这个不是乙办的。他问你说，请问你是乙的律师？那你当然要主张，所以这个题目最大的重点就是说，你要尽可能的讨论条文法则，而且最后答案要回归159的原则。因为你是律师，啊，这题目考律师呢，所以当然他问你是律师。哎，可是你也不能说很不负责任，就说啊，这些证据都不能用，好，条文法则全部都用159。老师不是只看结果，你要推论为什么没例外。因为你若只写159原则，那当然这个题目全部都当场可以解决。哦，那你还要去推论为什么没有159B到159C5的例外？就像我刚刚的那个思考的顺序这样。好，然后这个题目是比较大的哈，因为题目内容很多，然后只剩你律师这个题目就小一点点。好，我们来看事实页93律师老家都讲在邱永杰先生在某时某地7年目睹以杀了 A， 丙听到这件事不以为意，然后经以事以惊人引发杀人的事情，讲完之前后遇到相关证人讲到这样的事情，认为有杀人的事情，提供诉法院证人的时候讲不过没回来。好，这时候好，讲话为证明凶手杀死 A， 所以请丙来作证，转换丙，因为为什么？丙听 A 说有看到丙。对不对？甲上司，丙听 A 说有看到乙杀，丙听乙说，啊、哦、天哪，哦、这样头脑不是很精光哎，怎么办？丙听甲说了，哎，好丢脸。丙听甲说，目睹乙杀，乙杀，丙说有听。甲说乙杀 A，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那个题目不要只是咕噜咕噜念，因为我刚刚有点累，所以我就想全部咕噜咕噜念，然后咕噜念完以后后脑没有转过来。好啦，我们现在代证事实是这个，对不对？谁是原始证人？甲不是说看到，他是原始， 啊，你饼有没有看到？你听人家讲的传闻，所以这个题目是在考传闻法则，好啦，然后现在讲出国嘛，原始证人不在国内，所以我们想说，好吧，那就找一个替代品来啊，去找个传闻的替代品，就请饼来。然后饼他拒绝说，我确实有听到。可是他整个细节他有听到，可是不能够细节里面那段话，不能够细节说乙有答 A 啊。好、哦，在这边的话呢，哈，他问你是就法理讲说，你知道看到法理两个字，我相信你现在敏感度应该都很高了。看到法理两个字，你会知道说这个题目提出的真理很少，所以你要有一些篇幅答案去申论，因为它的真理就是一个传闻法则。所以一样，先有传闻定义，只要遇到传闻法则，固定的几段话要背进来。第一个，你要从原则开始归根，你要应有类型，有书面跟人。那今天这个是谁？今天这个是人，对不对？传闻的人，然后呢，哈，法理基础，哈，还有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证人造型陈述，哈，然后那你要去讨论本篇有没有传闻法则例外。所以，哈，遇到传闻法则很简单，你分析了是传闻以后，你第一个步骤确认有用到传闻法则，就是你第一个步骤就是可以用到传闻法则，我才需要去讨论159到195。然后第二个步骤呢？你要去看是原则还例外，没例外就回归原则，原则是无证据能力，然后例外呢是159之1到159之5。所以这个题目它有没有说像法官、检察官所谓陈述？没有。这个题目有没有像司法检察、司法检察官所谓陈述？也没有。这个题目我们特进入性文书，这个题目我们同意，通通都没有。然后没有，它回归原则吧。那你会说哈，你可能要去讨论说，他问你出国未归，你可能要讨论的啦。就我这样子跟你讲说，如果没有的话，啊，当然，因为题目有给你讯息，你要看那讯息有没有一些相关。出国未归，你可能会去讨论那个159之3的难带性。对不对？就是你不符合，也要讨论。讨论完后不符合就 OK。好，然后他解一下这，第一个要向检察官、司法检察官讲完啊。今天他也不是，他是跟别人讲，他是跟警察讲。然后第二个哈、哦，他是不是真的出国天地不回来？好、哦，好、哦。然后第三个他是不是具有特别诚信情况？第四个他是不是为了证明犯罪行为有必要？我们常常的例外就是你要把这些要件相信去，啊符合那就符合，例外不符合那就没了。他今天光第一关就没啦、你是跟检察官是吧？检察官讲也不是啊，所以可以讨论，只是说最后不是。麻烦请同学拿出题目本。还是抄笔记哈，然后还了解下内幕的。好，已经拿出来的同学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看荔枝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第8页49，100年历史第8页49，我再把黑板贴一下。 选择题是有题。好，我们你讲在讲到你成功的时候，你跟你妈说在后一路上的你开始，然后你在这边上来跟怎么说讲这个，然后我说哎呀，反正我那你自己讲题，请问怎么办？光着脚跟着步子，这不是很简单吗？一个说被推的，一个说自己不小心坠楼的啊。如果是自己不小心掉下去，就没有杀人了，这个是没杀人的。好，你看哦，选项答案是 C， 那我们来看为什么 A、B、C 是对。然后再请去公诉，为证明犯是什么呢？过真能力，这个谁说一定有？你还是要斟酌吧，哈、哦，你还是要看一下他有没有写有特别可信。好，对，你看这个题目，你会想到就是一、九、十、二，对不对？暗中出工，你想用前面也要暗中出工嘛？第一个，你要向检察官、司法检察官、检察官；第二个，你要真审不一致；第三个，你要有什么？就特别可惜的情形。第四个，你要证明犯事可能所必要。就是我们是一直跟各位报告说，我们在这些都是要看要件，你不论是在常处犯的证据，都是看要，就是看要件。第一个，他说有必要就真审令，你光一个就 OK 啊、哦？那前面呢？对啦，你说他跟警察讲 OK 啦，他真的不一定没错啦，可是他有什么可信？他没有可信啊。你要特别可信，你这样看起来你怎么知道前面的一定赢过后面的？你怎么知道侦查官做审判中的？你必须要侦查官这样特别可信呢、欸？你这样看不出来啦。所以 A 的选项答案你不能够说百分之百错，但是它不完整，就不是一个最漂亮的答案。它不是一个最漂亮的答案，是我们保留。你说啊，不是把它删掉？现在是因为你知道答案是 C， 你才想把它删掉。你如果不晓得答案是 C， 你可能会觉得说好吧，你留着看一下好了，对不对？因为它没有完全对，可是也没有完全错，好留着看看。第一，当庭公所就要证明你过真能力，错，因为证明力不是当不当庭来区别，证明力是经验法则跟论理法则啊。那 C 是不对 ，C 矛盾，均不具有真能力。我说矛盾还是可以挑着来用啊。所以答案 B 我们再看，他说警巡铁路有没有这些能力适用159之二规定判断，什么都给你包进来了。那当然 D 是一个最佳答案，我们选项 D 是最佳答案。因为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 A 错，我说他错是错在不完整，要不然你一个字一个字看他也没错，可是他错在少第三个要件，他没有那个特别可见的情况。 A 是一个次佳答案啊，然后B、C 我们刚刚都讲的都错，所以那个不要理的。你三立法是两个，你一定要选最佳答案，就这样，就这一个。我们官网都考评分，最近有几个是这样子考，因为他不想要考像你们这种高难度的考试，又考得很简单，他就变出的很细，就变出的有点广，坦白说。然后像53题哦，这个题目就会有一点点小争执。三两个说那边159是不得不的，你看高考的汪雪人就开始考了好几题。 A 银行历次存款记录，这是特定新闻书，是因为存款记录它 based on 在它的基础在哪里？它的基础就是在它这一次的那个存款，它只把记录 print 下来，就像出生证明书，出生没出生了，难道出生是假的吗？不是假的，那出生证明书之后开，它是证明当时出生的状况，所以这个是那个例行性更改的，对，那不能说例行，应该说它是在反映之前的状况，所以这个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好，然后 B 调集案件移送书，就是很个案吧，调集案件移送书还是够个案。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课本，你可以对照一下我们课本，在32页特定文书框框里面，我们框框里面 高等法院决议不受表外证明书，银行出现同行证明，同行证明就是 A， 所以他可以作为证据。他问你哪个不行，所以 A 你不能选哦，因为 A 可以的。下次案件移送书，你可以看在学上面选书第二点，老师说像下列哈，算是公务文书、业务文书，也不是特别表现文书。第二个是就是警察调查报告啊，他题目改成调查案件移送书一样啊，类似啊，所以那个就不是特定文书了。至于户籍成本，户籍成本这个应该公务文书 OK 吧？公务文书应该是 OK， 户籍成本呢？去哪里申请户政事务所呢？好、哦，所以公务文书当然 OK 啊。第一诊断证明书，所以我说这个有一点小小争议，因为如果依照实务细节，那我诊断证明书是 OK。那你们说那怎么办？如果你采决桌意见，那你 B 跟 C 都不行，都应该没争议能力哦。你如果第一次采决桌意见，也是没有争议能力哦。可是你要想 ，C 有实务跟学术的争执，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你说他不行，他不是一个最佳答案，他是最佳。除非没有 B， 你就选 B。可是今天 B 是没有任何人有证实，然后说这个证据是不行的，他非常的个案，而且你不可以把笔录或是移送书用一五九就是偷渡进来，这不行。所以 B 是最佳答案，所以我们一样还是要选 B。只是说有争议啊，因为 B 有学说争议跟实务争议，好，只是说 B 是铁定不行的，我当然要选最佳答案啊。就是有发现我们在选择题上会有最佳答案跟最佳答案同时存在，好，那你概念要正确。然后我们来看第十六页那个题目，申论题第三题，一百年历史申论题。好，我们来看哦，他说哦，某月甲江同学已送到 P 大医院急诊，由于乙有中毒征兆，好、哦，他就电召毒物专科医生到急诊去处理，乙还是当天哦死亡。随后甲呢有涉嫌杀毒，那个下毒杀乙而被侦查起诉。审理期间，法院委托 P 大鉴定死因，然后丙是国内毒物权威跟专业急诊医生，好、哦，所以 P 大鉴定报告都由丙来执行，然后丙非常仔细哈。这边不见了，但是报告是说他在他急诊当院情形跟鉴定结果，报告内容有下列，第一个就是就是丙赶到医院目睹甲乙两人互动情形，你第一个反应说，这好像跟前面的有点像，对不对？所以我才说做报告有意义，他不会一模一样，可是感觉就是你大概知道说可能要和朋友绑着了吧。然后第二个，急诊当院，好、哦，他的诊断跟那个观察，第三个他的鉴定，好。然后审判中呢，甲辩护的现场，他丙先知道你接受这几节问，然后这 A、B、C 三点，他说哈、哦，如果你不来，我就要用方法就待台独。题目很奸诈，不跟你讲方法，不过你要看得出来。他说哈、哦，你如果不来，哦，我的报告中所提的哈、哦、A、B、C 三点都不可以转成证据，那可见这是在考传闻的啦。好、哦，另外 A、B、C 三点抗辩看看有没有理由。好。那因为这个还涉及到鉴定哈，鉴定我们还没讲，这个倒是没关系。我们先来看，好，他现在有考专案法则呢哈，先看第十七页里面第二点，他现在有考专案法则，我们就要去分专案法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大的概念啦。就是说哈，依照刑法一百五条规定哈，法律证据当然是建立，但是如果有义务九七到义务九七五的话，那是例外啊，有争议能力。然后有关证据 A 目睹互动经过，说真的，互动经过，对。就是你就简单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专，这个就是说这个并不是那个专业的情形，哦，所以在这边的话，他如果没有在审判中拒绝交互结问的话，哈，这个并不是专业的一个征载，然后这个应该是没有任意能力。好，就是代表他回归审判的原则。然后第二个证据 B， 好，就是临床的诊断，好，那这个的话就是等于是这是他的业务的特定性文书，因为临床诊断就本来是要写的。 好，然后有关 C 哈、哦、委托鉴定，那这个鉴定又涉及到刑法208条，那这个是机关鉴定是可以不用拒绝，这个是我们公家的文件，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考到考了，好、哦，而且考的概念其实跟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考的有点类似。然后第五题又考了一点条文，不过它结合的概念有点广，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要把后续的证据上完才把它看的。然后我们再看100年的那个司法官考试。目的以上是给你经过审判中，法院将假定为证依法传唤，法拒绝以后，然后就对法官为理陈述，假如陈述可不可以作为证据？来，耶，第一可以，对不对？你拿这目的证人吗？你说那是无罪，目的证人没抓到几岁？我们证人又没有抓到18岁或20岁，呵呵，就是15岁 OK 啦，哦，这目的证人 OK， 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答案可以，就是我们一般证人来讲的话，我们不会要求的这么严格。都是被告，被告都会要求那个人。然后后续哈，这边有一些考题，可能要把相关的题目讲完才有办法做。所以可能如果就100年司法官的话哈，我觉得应该是要看那个身份题的部分，应该看20的这个部分。在第四题，100年司法官第四题，第四页第四，100年司法官的选择题上没有这么多常用法则，然后。申论题就有了，申论题第四题跟第五题都有一点点，不过第四题比较广，好，而且第五题还有包含到别的概念，这个我们再没办法做。好，我们来看第四题，他说民国100年的7月1号，在百货公司偷乙的皮包，得手以后，他皮包里面有户名为乙的邮局存折类件项。他就拿取款条去盖章，然后就去领钱，然后乙报案以后，然后甲就被抓，然后就被去公诉，然后乙知道警局跟甲外登记属于被害身份，没有拒绝，先指认甲，承认老公是跟他搭讪，应该是非公先生，后来就登记时表述那个陈述哈，他被偷的经过，还有他失去的东西。一审呢，乙到底哈，在甲结问时证称哈，某天闲聊的时候也听到甲说哈，这个窃盗案是他犯的。然后一审就判甲窃盗罪有罪，然后另外就围绕文书跟大清哦，从众主张认定伪造私文书。好，那但是呢，他会跟你案由哈，其实后续是有一些审理的一些要件的哈。不过我想我们先看第一小题，它有两个主题嘛。我们先看第二题，他说如果讲话在甲跟丁审内容对于警局当中陈述一个点证，将当作为证据。然后甲里面称哈，这个不实在哈，一审判决后甲不服，合法提起二审上诉。然后第二审法院审理中，乙主张第四陈述跟乙的证人都是传闻无证能力，所以这个题目就他很大方告诉你说是考传闻。好，那请问乙在警局当中陈述跟乙的证人，二审都是作为证据甲有罪的依据。当然哈，有关证据的内容哈，那个后续的那个程序那个第二小题还有接着考，这个我们还会再看。然后有关那个第一小题呢，其实重点在考传闻法则。哦，就是说你先同意，后来可不可以说又再争执，可不可以再撤回同意？对不对？他会说你先同意，后来可不可以说又不同意？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然后这边有个实务件，就是我们来看你答第五页这边，我这边有个出题字，就是99年台上5208号的判决。他说什么？他说当事人是同意作为证据的传闻证据，经法院审查具备适当性的要件。如果就证据进行调查程序，就没有撤回同意的道理。好，然后以维护程序安定性确实性要求。好，那这个同意的效力呢？因为当事人积极行使主动权，并经法院认为适当无取撤回后，这时候是确定的。 好，所以再开辩论哈，不论不论好，然后他说如果上诉到二审或是上级审法院撤销八二跟审，人不知其效力，一审说这个同意就存在了啦，所以他说这个默是理智同意效力，只纯粹只是因为当事人消极缄默而法律上明据所取得，并非本人基于处分积极处分而使其效力恒定，容许当事人在原审判中前或二审或跟审程中对真人代为争执还是有不同。他是做什么区别？他是说是你自己很积极的就不要同意的，好，所以而且我程序都走了，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在看的依循事项第93点，就是法院还能进行调查，要对方也觉得 OK， 法院认为撤回同意是适当的，我们才可以让他撤回，否则原则上同意是不能撤回的。这个内容其实我们来在依循事项第93点就有看到。好，在这边的话呢，其实你有办法说我们去年其实考蛮细耶，他问你这个同意可不可以撤回，好，所以你这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所以他有考到转文法则，但他这个题目的重点是考195啦，好，所以你们要194-195，这个你们都要熟记一下。好，那我想我们也不能够时间全部都一直卡关在转文法则，虽然说它很重要，好，可是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不能一直卡关，所以我们先中行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非正主动资料兵，好，我们等一下去植物送人，就是用画也就简单念一下它植物送人有哪些内容，然后你可能就是要单看就直接画这样就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下半场课程会直接进入到各个绑定对应方法，好，就是从四班源头的来开始来进行。好，那我们先中行休息一下，第四的这一份哈。那有关4-4582的部分呢，好，是在讲到那个费用分红费用的部分就讲到。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先来看这个补充资料第四的40页，好，后面有一大堆实物鉴别的地方。好，补充资料第四的40页。好，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些概念哈，其实有很多植物鉴解都有特别做一些处理哈，就是我们从条文看起来它的规定并没有特别完整，好，所以我们就是有待植物鉴解要去补充它。好，所以我们来看第四节的下面，这边有关于一些因为我们在92年行政法有一个大修的一个动作啦，好，就在大修以后他们有一些修法的一个讨论。好，那我们来看就是有关于条文法则几个重要的法律问题相关的哈，我们来看41页，好，40页下面的实物鉴解，然后我们来看40页下半页的那个法律问题。好，41页下半页的法律问题，他说检察官或法院传唤告诉人到底陈述被害经过，但是没有叫他拒检，在侦查中或审判中的陈述是不是有证据能力。好，然后呢他的研讨意见，依照我们的习惯，我们都习惯看结论。好，他的研讨意见是采乙说啦，他是说就是说他有采乙说的修正。好，所以我们来看那个研讨结果，在40页最下面他说乙说，他说这边讲的被告以外之人，好，包含什么共同被告共犯呢、被害人证人，好，不是只有证人。好，那但是刑诉讼法186条说证人要拒绝，所以就证人以外之人不用命拒绝。好，所以告诉人在假外证中没有拒绝被害经过是属于被告以外之人，跟这样都向检察官所谓陈述，他说反正都符合159第二项规定就可以拿来做证据了，应该要有证据能力。不过你爸要说这一说的研讨意见会跟我们后续的达到新法其实有所冲突，因为这个是当初92年在修法中先去做的初步讨论，所以并不是很完整。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我要特别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你们在讨论意见的假说帮我后面就写学说通说。其实在这个问题里面呢，学说的通说是采假说，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实物都采乙说，这个只是当时的那个研讨意见。而且说真的，其实你说共犯啊、被害人啊，他们要来当证据，也是要用证人的方法，这还到拒绝了。好，所以没有拒绝的话，就后面没有证据能力。好，所以学说通说应该采假说。好，所以我建议你们如果考出来的话，应该现在要采假说，会比这个研讨意见的结果会来的恰当一点。好，在41页，41页不是有两个栏位，下面那个栏位是研讨问题。好，然后跟传法则有关的，我们再来看四 十二页下面的这个法律问题，四十二页不是有三个栏位，好，最下面这个第三个栏位，他说我新修正一五九之一，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外向法官所谓的陈述得为证据，被告以外之人在加拿大向检察官所谓陈述出先后不可信情况外得为证据，这个侦查中是不是限于本案侦查，还是有包含另案侦查？好，然后研讨的结果你才已说，所以我们看四十三页的已说。好，他说一五九第一项的说明，他说被告以外之人，好，在法官面前所谓的陈述，好，因其陈述在法官面前为之，所以不论其他案件的准备程序、审判机制或比赛例或其他作为程序，都是在陈述的东西已经受到保障的情况下所为，所以你这个这边程序应该可以作为证据。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向法官所为陈述是有证据能力的。那检察官跟法官都是司法官署。好，所以检察官也应该会客遵法定程序举证，自由为他举证。好，但是的话不宜限定只限于本案侦查。好，所以结论再倒数两行，所以不论呢被告以外之人在本案侦查中，还在另外侦查中向检察官所为陈述不具有不可信情况之外，我们都让他有证据能力。好，所以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林静老师有篇文章，比如说这个侦查中是不是包含本案侦查跟他案侦查跟另外侦查做，就是这个实务见解讲的。好，然后再看四十三页下面这这栏位的法律问题哦，下面有这栏位四十三页，他说证人在司法假调中明确证述目击犯罪事实经过，后来在法院审判中呢，证人害怕因为陈述自己会受到刑事追究处罚，然后依照180条规定刑事拒绝证人权，好，这时候是不是属于刑事诉讼法159条12所称的真审不一致？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台大法院在98年我考过，台大法院有在98年我考过。结论是裁定说，好，所以我们来看丙说。好，丙说哈，他说原上同假说，但现在有不太一样。他说哈，依照159之3，各款说的不能陈述的理由，这是参照日本的立法依据修订而成的。好，那有关日本立法依据，我想我们就直接跳过来哈，就是丙说是被日本实务见解之哈。他说所谓不能陈述的要件哈，好，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参照刚刚看到的哈日本实务见解。我们这个案例呢，证人在司法警察调查中所谓的陈述，如果经证明具有可信合理情况，而且是为了证明犯罪所必要，可以依照159，这是不是主旨，这是主旨，好，我觉得是主旨打错，可以依照159之3直接赋予他证据能力。为什么？他说这种情况就叫证据难带性。有人说，那为什么是159之3不是159之2？因为他讨论意见不是问你，他是159之2吗？好，因为啊。你要记得159之2跟159之3差在哪里，159之2是真审不一致，然后呢159之3是证据难带性，就是有真没有审。那我们说今天这个证人 他不再说话了，他不再说话其实就是有真没有审，审判官就不再说了，就是他说他要主张拒绝证言，那代表说他不想说了啦。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44页下面的这个法律意见，他说证人在司法假调查中明确证述他目击的犯罪事实经过，在法院的审判中他却说忘记也不知道，好，侦查中讲得很清楚，审判中说忘记也不知道。好，那请问这个算不算真审不一致？研讨的结果才假说，所以我们来看假说。他说哈，依照159之2，被告以外之人在司法警察调查中，所谓陈述跟审判中不符，依法广义的解释，无论在被告以外之人先后陈述内容有时上相反或不一致，或在审判中是因为记忆不清晰，或是其他因素没有办法完整陈述，或不回答、忘记、不知道，都是真审不一致。因为有开口，就算回答、忘记、不知道，还是有开口。好，所以这个时候就159之2有真审不一致。好，然后我们再来看45页的法律问题。他说某杀人案件目击证人甲接受司法警察乙的调查，陈述犯罪嫌疑人丙是加害者，好，然后但是司法警察乙没有制作询问笔录，询问过程也没有录音录，后来在法院审判的时候呢，因为证人甲所在不明没有办法传唤，所以乙就到庭作证，证述所听闻证人甲陈述犯罪事实跟司法经过，这时候法院可不可以依照159之3，这不是153，是159之3，然后15页已经打过去了，159之3原以司法警察乙的传闻证词作为认定被告犯罪事实有的证据。好，这时候算不算是有真没有审？ 好，那研讨的结果呢？好，他研讨结果是铠甲，说，所以我们来看甲说，他说，依照刑法43条第一点又41条，我们在询问甲要刚好去做笔录，好，记载对证人询问的陈述，好，然后就是法定的程式，所以警察没有依照法定程式呢，哈，这时候就是直接没有证据能力，好，所以你不可以用短短的例外，然后想要去处理他。好，然后如果你要采取说肯定做的见解，在国事官和五二的比哈，假或者国事官和五二，他说如果你要采肯定做的见解，容许采纳司法警察方的证据作为证词，那个方证作为证据，然后这时候呢，你就等于会架空刚刚我们讲的是41条、43条之一的规定，你会架空哈，你要全程录音录影的这样子规范，就是说如果他们的笔录就可以直接拿来做证据，那你觉得他们会那个依照法定程序？那个，假如说你跟他们讲，他们自己就可以来做证据，你就要会依照法定程序来制作笔录嘛？可能就不会了。好，这是实务见解的结论。好，在这你可以看一下。然后还有像46页，不知道说这边全部都在讨论什么法则。46页下面这一栏，他说，修正刑法1953，如果他人是因为外力故意造成，证据难在性，那他之前在他中所谓的陈述有没有证据能力？好，研讨的结果是台甲说了，他说哈，今天这个证据难在性，不论是自然发生还是外力造成的，应该就是证据难在性。假如说今天这个人哈，他后来被人家杀死了，所以导致他审判中不能来，那你可不可以用他在中讲的话？当然也可以啊。好，所以他人外力造成，应该不会影响到证据难在性的认定。好，这是假说。然后这个地方比较特别，你看各个法院讨论意见还讨论更多。哦，好，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再慢慢看。讨论到48、49页啊，结果连英文都出来了。没关系，反正就是抄的，你看，就是你要去抄美国法的证据法相关规定，这个总是可以找得到的。好，然后后面又是别的问题哈，可能没有这么明显条文法则。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跟条文法则比较有关的哈。就是请你各位翻到这边实务见解55页，中间它有一些实务见解不是条文法则，然后就是分别像是鉴定啊，哦，或是勘验啊，或是被告交互询问的问题。好，然后我们来看55页。好，55页他说哈，下列文书是不是传闻证据？可不可以适用刑法159第一项法律有特别规定1的159之4特定性文书？他问你下列这些是特定性文书啊？欸，那整个题考得很像嘛，是很显然题不是有选项问你都是特定性文书，所以我觉得哈，你们这个就回去自己再把它看过好不好？啊，当然啦，像有些哈会没有答案，你说啊，我怎么会没答案？你就打个比方，像第一个酒客报告，对他第一个问题，他不是一到四个问题，问你是特定性文书，然后第一个不是酒客报告啊，然后各院不是讨论到后来，哎，这研讨结果，他说里面不明确。啊，不负责任的啊，对啊，就不明确啊，就这样啊，就真的是这样。好，所以通常来讲，我自己习惯的是，我会赶快看结果，啊，看完结果啊，全部不明确，那就是没答案。好啊，然后啊，你如果有空的话，你中间你也可以把各个法院讨论的问题哈，一个一个去把它看过哈。有时候你看完以后，你会对实务点也会比较有些掌握的一个印象，因为其实实务点就是要多看，就是你多看那个分自然就来了。好，然后像是。你们看60页，你看哦，像60页第八个，就是这边下列书面是不是159之4的特定性文书，它不是有一道题出的，然后第八个就是营前业者数据存款证。哦，你看他就讨论很细，然后呢，那你看高等法院说什么？然后高等法院哦，在下面那个 B， 好，哦，他部分认为哈，说营前业者数据存款证，你是被告以外，你在审判外所谓的书面陈述，这个的确是条文没错，因为条文有分条文的书面跟条文的证人嘛，那是条文书面。然后第二点呢，在60页到13，他说哈，因为存款证你的制作是营前业者业务活动之一，好，哦，在这边的话，反正就是正常合乎的作业流程，然后也没有什么欠缺可行性的特别情形，那这时候我们就依照159之4，就直接认为这个是条文法则的例外，就是特性性文书。所以这15点他会做一些讨论，然后那当然也有部分的意见，他们有部分的看法，哦，那你可以 自己再回去要慢慢参照，因为我们这边就是用实物经验给你们，就是希望说你们有空的话回去能够透过实物经验能够增加自己对于法律的发展，就是法律的发展是可以透过培养的。好，那说真的大家也都是后天培养的，谁会先天对法律很有发展，好，又不是先就是生来犯罪的，好，就是大家几乎都是后天学习，所以你不用去担心说啊你是不是这个地方什么特别不敏锐，不敏锐才是正常的，大家都后天学习。好，所以这边实物见解有一些内容，我们现在因为课程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所以不值得来做作品跟处理。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课本。这份实物见解资料哈，可能还是要劳请你们那个就是还要照顾一下后面我们讲过的部分，你回去也是再把它弄，就是把它弄过再看了。那通常我自己的时候是我会先看研讨意见，好，我会先看结论。好，然后再看48页，课本48页，我们来接下来我们就要从法定作业方法一点点讲起了。那我们这边讲什么法定作业方法，就会接着讲它是要进行什么样的法定价值程序。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就是都会放在严格证明的部分。好，这样的法定证据方法，第一个是被告，好，被告因为他会自白，所以被告自白也是法定证据方法。好，然后呢，有关被告自白的一些相关规定呢，好，就是像是你看48页注意第3点，像是疲劳不得讯问，好，然后被告自白要补偿证据，好，公开自白也要补偿证据，然后被告自白任意性，举证责任应该要由检察官来去举证责任，好，然后非任意性自白，他主张他自白是被刑事逼供，都要优先查。然后如果说他的自白是 OK 的，然后这时候他的内容我们要最后调查，为什么？因为避免过于偏重被告主张。好，在这边的话，我们都有一些基本性的一些规范。然后有关共同被告呢，什么情况会形成共同被告？一起起诉就变共同被告，或者说没有一起起诉，但是后来被合并审判，依照我们的刑法第6条，好，就是相信案件合并审判，也会变共同被告。或者说在一个人先起诉，另外一个用追加，用刑法265条追加，这时候也会变成是共同被告的情形。好，所以有关被告的部分呢，你们可能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条文，哈，请你翻看你们的刑事诉讼法。好，来看刑法156条。好，刑法156条说被告自白，被处以强暴、胁迫、利诱、诈欺、强制、法加、加不正当法、非正当法等为证据。所以被告自白不会独立有罪，他必须是要有任意性跟真实性的要件才会那被告自白不一定是直接让他有证据成立，我们是要让他符合任意性跟真实性，我们才会让他有证据能力。好，所以不会单纯的依照被告自白就直接判他有罪，必须要符合任意性加上真实性。我们说被告自白，我们要看他有罪，就代表说是让这个被告自白有证据能力。那这被告自白有证据能力不可以有98条的情形，所以他有98条的法官，对吧？98条就是被告自白不可以用强暴、胁迫、利诱、诈欺、法加等不正方法。然后呢，他必须要与事实相符，所以必须要任性加真实性。好，这是156条第一项。好，然后呢，156条第二项，他说被告或共犯自白，不得作为有罪判决唯一证据，还是要调查必要证据，查明跟事实是否相符。你说，哦，那原来今天光这样子就有证据能力，你还不完整，还要再加上什么？156第二项要有补偿证据。这个只是告诉我说，被告自白可以用。可是被告自白是不是可以独立就直接说有证据能力，然后接下来就推论被告有罪？不一定，因为还要再加上补偿证据才会等于有罪。我们刚刚说被告自白怎么样？有证据能力、任意性加真实性。但是有证据能力，你可能说好吧，那就自白判他有罪。可是你不可以独立一个自白就判他有罪。你必须要加上补偿证据才可以作为他有罪的认定，要不然你不能够知道说他自白是真的还假的，所以你不可以用被告自白作为有罪判决的唯一证据，要补偿证据。我们刑法在150条第二项讲补偿证据，讲的就是其他不必要调查的证据。 们这边补偿那个条文讲的其他的能力啦，好，其他必要的。所以光被告自白不会独立有罪，要加上补偿证据。好，因为有些被告是帮人家顶罪的，他帮人家顶罪，你就直接判他有罪，那这样的话，那不是刚好就是冤狱的吗？就刚好误判嘛。好，所以我们说要补偿证据。好，总之话就在勾稽出来说，真的是要犯的才跟他有罪。然后第三项他说哈，被告陈述说哈，他的自白是不正方法获得的。他说啊，我要他可能说我先前自白哈，不是我自愿的哈，是我被逼的。好，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优先调查。如果是检察官评出的自白，要请检察官指出证明方法，证明什么？就是被告出于自由意志的自白。所以被告非任性自白，由非不觉责任，由检察官来负责任。好，非任性自白的原则在检察官。然后一百五十二第四项，他说被告没有自白，又没有证据。好，被告未经自白又没有证据，不可以因为他自己成本就没有推论他罪行，这个应该是很基本的，然后这应该大家知道。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考题哈，都考得很细。好，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先看140页。好，请各位看到140页。好，08年三审军官检察官的考题。他说哈，遵照152第二项说，过半被告或过半自白不得做有罪判决，唯一证据还是要调查必要的证据，查明跟线索有相符。请问什么叫查必要调查证据？查事实是有相符。都见鬼了，考这样一题，然后叫你申论，所以你不要以为检察官的考题就一定比较简单，这个在我看来不简单，他问你一个几难问题。这题目就问你说，什么叫补偿证据？然后它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好，然后那所谓的补偿证据哈，在这边的话，你想想看，他考这么小，这时候你就要小题要大做了。好，所以你要先讲哈，被告自白不可以单纯的来认定被告有罪，要有补偿证据，这个你要先做一下说明。好，啊，然后就是避免误判啊，就是避免过于偏重被告自白，然后是办家庭罪该怎么办？好，然后那什么叫补偿证据呢？哈，就在这边的话，我们有援引一个91年台上4082号的判决。好，他是有讲到说哈，今天被告的自白要有补偿证据，然后这个补偿证据是要拿来跟自白来勾稽是否相符的啦。好，然后这边更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大法官也是附注582号。好，就是我们普通教不是有附注582号吗？因为教大法官也是真的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170页，我们这边有整理一下附注582号的这个摘要结论。他说什么叫其他必要证据？就什么叫补偿证据？他必须是要独立具备证据能力，经合法要查，而且他的证明力的程度呢，哈，在这边哈，并没有说自白是主要证据，证明力就比较强大，好，然后假必要证据是次要补充，他就比较弱，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今天他的目的是要干嘛，他的功能是要干嘛，要跟自白相互印证，推论自白是真的，这样就够了。所以这个补偿证据它的功能是要干嘛？要推论这个被告自白是真实性就可以。那你知道跟自白相互印证说这个犯罪事实的确他是认定的，这样没错，这样就够了。好，没有人说被告自白的证明力要比较高，他的证明力就比较低，没有。好，他们只要互相印证说只要这是事实就可以。好，所以在98年三点四十三天，主考官其实不太简单，好，因为考得很细。 然后哈、哦，我想我们后面有一些考题哈、哦，我们有附给你们，就是可能还是要麻烦你们回去自己再慢慢看，而且有一些考题的内容哈、哦，它必须要结合后面的单元，我们现在一时间没有办法讲那么多，好、哦，因为你们后面还没学完。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前面哦，我们看49页共同被告证人的事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哈、哦，我们共同被告跟实施共同被告跟实施共同被告，实施共同被告他是以刑事上程序是有同意我的判断，他说只要利用同一个程序合并审理，共同被告不得作为证人哈、哦，反之一旦程序被理就可以相互当证人。好，在这边的话，我们有分暂时性的跟与共同被告这样子的概念哈，那、哦、我们今天晚上也是有这个概念进来。好，在2872，就是我们要把共同被告就暂时分离，好，这样才能够这个突破。好，那什么叫实施共同被告？他只是说只要大家共犯一罪，好，就不可以相互成为证人，好，就是大家就是等于利害相关，大家是用实施法来看待哈，只要是共犯的话，就是不得相互作证。好，那我们的实务见解，然后87页台上35525号的实务见，这个就请你们自己看一下，因为原则上来讲，我们现在有条文，我们都是要用条文来操作，所以请你们看我们课本第50页的部分。好，我们说共同被告为什么会有争议能力，就不外乎这两个条文。我们刚被告讲完，然后再来看共同被告。好，为什么共同被告会有争议能力？因为这两个条文2877跟2872。2877跟我们讲说，因为他是共同被告，他们在一起会互相躲要躲，或是互相脱身，好，就互相 cover 对方，然后又来互相脱罪。中间分别各有几步，中间分别就要争议程序。然后呢，因为毕竟你看，假设说甲乙一起去杀丙，这是一个案件，是数案件，数案件呢、啊、它不是小于符号，是大于符号哦。为什么？被告两个，犯罪事实一个，哎，不要忘记我们刑法法则嘛，所以这是两个案件嘛，对不对？这是两个案件。好，所以我们说好，今天甲杀乙，甲杀丙是一个案件，乙杀丙是一个案件。如果甲作证说乙有杀丙，这个时候是自白吗？你说条文不是讲共犯自白，哎，对了，他是共犯，但是你这样讲自白也不太正确。为什么？自白是要承认自己，可是他说别人呗、欸，所以他不是说自己的部分，他就不是站在被告的角色，他是站在什么角色？像是证人的角色。他说乙、欸，他对乙而言，他又不是乙本人。好，所以今天的话，我们说好，你今天共同被告要互相作证，就假如说甲要作证，乙有杀丙，这时候我们要第一个被告争议程序。第二个，依照2872，我们说准用人证的调查争议方法。所以意思就是说，共同被告我们是用什么调查证据的方式？我们用证人，跟证人一模一样。所以在这边，证人要拒绝，要交互诘问，这时候。你也可以对甲做拒绝，也可以对甲做交互诘问。好，他可以请甲说，你要说是我有杀你，那请你刚刚那句话你要签结文，否则的话是并没有做任何争执性担保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凭什么说我有杀你？我觉得我没有。好，那我问他问，他要交互诘问也可以。好，所以其实共同被告呢，他在自己的地位叫被告，在别人的地位叫证人。好，所以我们就说，那到底他是被告还是证人？好吧，既然条文他都独立出来2877跟2872，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学习上就直接讲2877跟2872可能会比较好学。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有关这个新法制定以后，因为老师认为说还是有缺点的，好，就像是我直接下面框框，那到底共同被告他是独立的证据方法还是法定的证据方法？他是独立法定证据方法还是证人的证据方法？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哈，这当然是各自体现了，哈。我想，也是很多考试也不至于会考那么细，哈，更不要讲国家考试会考这种学理论述。好，有关共同被告，好，只要每次考出来，大家都会错一半，都觉得这个单元很难。其实这个单元没有这么困难，哈，你可以用它独立体系来做解释。所以我先拿一本书你们的。好， 像五十一页哈，我们在这边啊，有个共同被告的专论。好，第一个共同被告他到底是被告还是罪人？共同被告在自己案件里面是被告，他的地位是被告，他自己都是被告啊，所以他是被告，他就不会是自己案件的罪人。好，那顶多只是说我们要处理他跟别人之间的关系，他可能当别人的罪人哈，顶多是这个问题。好，那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还可能会有几种情形。好，我们先跳脱课本五十一页以下的，我们在黑板上直接把类型排列出来。刑法概念对不对？这刑法二十八条，刑法概念。共犯一定是共同被告吗？不一定。为什么？一起犯罪，有可能成立分犯没有，他没有一起被告啊。就从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些考古题，他不是说甲乙一起偷东西，后来甲逃跑了，说乙被抓，然后等到乙被抓了以后，然后他等整理完后，甲后续才被抓到。你觉得他们程序有在一起吗？没有啊。共同被告是程序法的问题，他只是一起程序，可是他不见得是共犯哦。哎，是这样，同样的程序不见得是共犯，这叫什么？同时犯啊？数人分别在同一处所分别犯罪，然后大家在同一个程序里面一起审理，所以共犯不见得是共同被告，共同被告不见得是共犯，因为一个是程序法问题，一个是刑法问题。当然，多数的共犯会一起当共同被告，多数。可是他没有必然化等号哦，真的没有必然化等号。好、哦，我们随便讲都可以讲到说是共犯，不是共同被告，然后不是共犯，但是却是共同被告的案例类型。好、哦，这个都很好假设的。好，所以我们再来看哦，如果他是共犯，又是共同被告，可不可以当证人？如果他是共犯，不是共同被告，可以当证人。如果他不是共犯，但是是共同被告，可以当证人。好，那我们来跟各位报告，答案都是。可以，只是这样讲很不负责任，就不要举例。好，来说，甲乙一起去偷饼家，所以他们是窃盗罪的共犯，对不对？窃盗罪的共犯，三十八条窃盗罪共犯。后来呢，因为他们去偷饼家，然后呢，这个屋主就因为他们在偷东西，稀稀疏疏，然后屋主就被他们吵醒了，然后屋主就被惊醒了。所以呢，甲在惊醒屋主以后，那个乙在惊醒屋主以后，他又捂踹了丙一脚，因为屋主惊醒以后就出来看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不要被屋主发现，所以他就是踹人家一脚，把人家踹伤了，是这样。可是这时候他踹丙，甲没有踹哦。好，那为什么举这例子？因为我们要举例嘛。什么情况是共犯，又是共同被告？假设说现在这两个都被抓了，甲说。我与乙有一起偷饼，乙说我与甲有去偷饼，这段话的意义在做什么？这段话的意义在说，他们说我有的部分都是己，这个叫自白，请用自白法则，对不对？98156，这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一串东西啊。然后1156有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他们说别人，甲说乙是说别人，乙说甲是说别人，这叫什么？这叫共犯。然后一起被告又叫共同被告，共犯共同被告自白，对不对？那怎么处理？可不当证人，如果是共犯的部分，要符合一个条文，请你看156条第二项。他说，被告或共犯自白，不是只有被告，包含共犯哦，不得罪有罪判决，唯一证据要什么？要补偿证据。所以他如果说是共犯，可不可以当你的证人？可以，但是他符合一个要件，他要有补偿证据。 如果又一起被抓，又一起是共同被告，那么请他们践行287(1)、287(2)，要分离教育的要分离教育对于程序，要使用正的教育方法。所以今天假设说，甲要作证乙有杀，假如说乙有偷笔，或者是乙要作证甲有偷笔，他们要作证别人，要符合什么规定？要有补偿证据，要有分离教育程序，要准用人证的教育方法，都要拒绝抓交付结尾，对不对？对，因为从财务看起来，偷渡结果是这样。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如果他是共犯不是共同被告嘞，这样什么情形？甲、乙一起去偷笔，好，然后甲先判决确定，他被抓了，他被判决确定了以后呢，然后以后跟你，甲可不可以作证乙有偷笔？可以，因为我们昨天都跟你讲说他可以当证人。好，那他符合什么要件？因为他是共犯，所以这边打圈圈，所以他要补偿证据。不可以只有他说我们就判乙有偷，原因是因为要有补偿证据。那你说那我们分离交证据就是要不要准备证人证方法？我们说这不用共同被告了啦，为什么？因为他们程序上已经分开啦，程序上分开就没有所谓的什么分离交证据程序的问题啦，因为早就分开了呀。好，那如果是共同被告但不是共犯呢，这样什么情形？就像是我刚刚又特别再多的这个乙串商品，今天如果甲要作证乙有串商品，他是不是共犯？不是，因为只有乙自己一个人去串人家，所以需要补偿证据吗？不用。可是是不是共同被告？假如说甲乙一起被抓，他们是同样一个程序里面被抓，是共同被告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践行分离调查程序，要使用人证的调查方法，要拒绝交付结尾。所以啊，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哪边有勾就要补哪边的条文。所以第一种情形两个都有勾，三个规定都要符合。第二个情形只有勾共犯，所以他要符合156第二项的规定，要补偿证据。第三种情形，他只有共同被告是一致的，他又不是共犯，所以这时候我只要限制287(1)跟287(2)就好了。所以你说共犯跟共同被告，它的概念，在国家考试排列组有很多种情形，有很多人都是很难念，但是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就是你在哪个地方符合的，就要以这个地方的要件，就哪个地方是圈圈，就要符合哪个地方的条文。好，然后有关共犯条文是153号第二项，好，比较有补偿证据。有关共同被告的条文是287(1)、287(2)，要分离交证程序，要准用人证的交证方法。很多同学都很聪明的，都会问说：啊，排列组合一圈一叉一叉一圈，那一定还会有两个都叉。那我真想问各位，你为什么去背这个？既被共犯又不是共同被告，当证人这有何不可啊？这不是很纯粹的一个证人吗？那干嘛学？不要学啦，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也知道，跟各位同学报告一点，就是说，我知道有些同学很聪明，然后讲这里跟排列组还差一个，可是背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没意义的事情哦，依照我自己的学习习惯，我这个我才不想去做笔记的，好，真是真无聊。就是这个已经跟这个单元没关了，这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何必去学它？好，所以你现在了解以后，你就发现说，哎，其实我们在条文在操作上面，你就是依照条文来做处理，这其实并没有很困难。好的，你会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再回来看课本的内容，好，你会觉得很好学习。好，第一个，如果他们是共犯，不是共同被告关系，可不可以当证人？可以啊，这是我们刚刚得出来结论，每个都还行，每个都还可以当证人，没有一个不能当证人。只是说他还要再符合哪个要件的问题啊？这么可以？好，现在什么要件？可以。所以这时候他应该怎么样？应该要有补偿证据，对不对？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可以，他可以做证人，只不过他要符合我们这边第二点156第二项的补偿证据。好，然后我们这156第二项补偿证据目的要干嘛？好，所以你们在 第二一五六第二项补偿申请后面写哦，要查你跟事实是相符的啦。因为有可能甲乙是在帮戊那个丁跟戊顶罪啊，所以在这边的话，他们两个互相陷害，有可能是他们两个互相约好的。好，在这边的话，我们就说我们还是要有补偿证据啊，还是要有那个客观的证据。啊，不要忘记补偿证据内容是什么。我们刚刚不是有看的是八年的九四关的考题吗？补偿证据它的内容就是要去跟自白相互呼应，来证明他们的自白是正确的，这样是够的。好，在这边的话呢，哈，就是如果他们不是共同被告，也可以当证人，为什么？因为只要有补偿证据。所以第二的国之二的国之官无异，就是我们还是符合的第二种，是共犯不是共同被告，好像是二的官无异，就是我们第二种，好，是共犯但不是共同被告。好，然后呢第二个，如果具备共同被告关系，有分警官与其他共同被告的事件，那就是这边，大标嘞，官无也是大一的，不好意思，就是因为我课本的那个体系用文字就会变得比较乱一点，在这里，然后二的国是官无，二的二在这里，对不对？什么叫警官与其他共同被告事项？啊，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踹一脚那件事吗？是，只有跟乙有关，甲作证，乙有踹乙。不好意思，我在后面我再帮你写一篇，要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们会觉得那个图好乱，我硬要用它。好，警官其他共同被告事项算什么？我们再把这个图再一遍。现在警官与乙伤害的部分，甲可不可以作证乙有伤害？甲可不可以作证乙有二级伤害？可以，对不对？警官与乙的事项，我也可以做证人。这个时候是排列组合第三种情形，我跟乙没有共犯一起踹乙，就是他一个人踹我没踹，我是甲我没踹，可是我们一起被抓去审理，我们是共同被告。所以这时候我就是遵循2871跟2872的规定上就好了，我就是跟你调查程序，我就选用廉政的调查方法。好，那如果关于自己的事项呢？好，这时候不利于己的陈述就是自白，不利于其他共同被告的陈述，那当然就是我们这方面没有。好，不利我自己的，那就是98156，就是一般的自白法则。好，不可以什么夜间讯问，不可以只要讯问，然后自白任意性要优先调查，然后被告自白的内容要最末调查，然后被告自白的任意性要讲完了，不全责任被告自白不可以作为有罪判决唯一证据要补偿证据，这个是98156，反正说自己的就叫自白，对吧？啊，说别人的嘞，如果他是共同被告又是共犯。这时候你看他符合哪个就要有哪个条文，对不对？好，现在大家都会了。如果是共犯的话要符合151条第二项，共犯的自白也要有补偿证据哦，不是说被告自己的自白，共犯的自白也要有补偿证据。然后呢，因为你要揪出别人，我们怕你会互相陷害，把别人拖下来当替死鬼，啊，你自己就可以脱身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会把你们程序分离，好，这样的话才能够各个击破，才能够知道多数去处分。你放来提问的话有的时候会有问题。然后第二个呢，你要选用廉政的调查方法。好，那当然证人要拒绝要交互结论。好，那这个时候选用廉政的方法，当然你要拒绝要交互结论。 好，那后面还有一些概念哈，因为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个专论整个讲完，好，所以我想哈，这个地方的话，因为我们还可以留一些内容，下次刚好可以衔接来做复习。我先跟各位报告，就是可能今天有些同学没有带补充资料笔记，好，那也是比较不好意思，我们到时候跟你们说，请你们这次务必要带，好，所以我刚刚有些同学手边没有，好，那你们如果没带的话呢？我刚刚讲的那 B4 的那几个逐渐点，回去你们自己要把它看完。然后呢，我可能也是要麻烦你们哈，我们的 B4 前面有个4582号，对不对？补充资料 B4， 就是你们先看的话，下次我们上课比较简单做一下重点，好，这样课程进行会可以更顺利。好，再补充资料 B4 的第一页不就有个4582号？那这个解释文你们手边自己的法典一定也有。好，然后有关解释理由书呢，哈，这部分也是要请你们看一下。你们说我五见鬼了，理由书还真长。对，4582号，你知道这理由书很长。然后呢，请你们第六页这边哈，徐玉秀老师的协同意见书，好，这个里面可以看一下。好，然后徐玉秀老师的协同意见书呢，你说那这么长，到底要挑哪边看哈？就是因为通常来讲哈。一个大法官解释的事件案件，他会先看程序上是不是可以受理，然后再做实体的认定。那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考试我们不可能，他就算考这个问题，一整题考4582号，你也不可能把4582号解释完，你又都跟老师已经重新掰上来，你一定也是挑重点写哈，所以你念书也是挑重点念。那这种程序审查，我们就不会花太多时间念。好，所以请你们从第十页。好，徐秀老师的那十一审查第十页开始看起。那你有发现徐秀老师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喜欢表格，他会整个体系告诉你。所以你看第十页，老师有他一个体系。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哈，请你们只是问你这里，我说还有10到12页看一下，好不好？好，然后那当然其他的内容，我在课堂上也还会再做一下说明。好，然后有关什么叫补偿证据，我们刚刚有看到98年三等军官还有士官的补偿证据的意义，你们说在哪里啊？好，请你看一下，在20页下面哈，老师在那个意见书里面，老师针对补偿证据这边，好，他有一个很详细的说明。不好意思，补充资料B4的20页，好，20页这边有个详细说明哈，就是我上次不是有带各位看过的，我看在法官解释，先看标题，找标题，然后找到你有兴趣的那个单元。我不知道我兴趣，你看标题就知道说下面内容有没有值得再探讨的啦。所以你看第20页，我说完我这个补偿证据意义，老师就给你这个标题。那这个内容你念完以后，刚刚那一题检察官考题，你这整题你都会写得很漂亮啊。因为他整题就问你有没有补偿证据的事啊。哦，所以这样这边的话，其实你们如果用大法官的解释文或者老师的意见书来作答，这答案一定会写得很漂亮。好，因为老师的文字已经是够洗练。好，所以有关于这边哈，补充资料 B4，这4582号，这个可能要请你们回去先看。好，那下次这一课麻烦再请你们带来，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实务还没有讲完哦。因为我们刚才只先挑有关条文法跟真假。好，所以下次上课呢，就劳烦你们带第四回课本跟补充资料 B4。好，啊，你可能会问我说第五回要不要带？哦，好分散哦。下次上课会挑第五回吗？我觉得有可能呢，因为我觉得今天是条文法的，真的会花很多时间，才会很久。那下次上课，我不确定第五会不会用到，我就麻烦你们再带啊，好不好？所以我们这样上课就在第四回补充资料，第三回补充，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